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六点十分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又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咧，咁啊，虽然咧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啦。哦，但系唔知点解今日咧，我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感觉又冇寻日咁寒，都系有啲凉噶啦，但系就冇寻日嗰种寒咁啊，啲风啊都系一时时嘅。最紧要大家都唔好涉亲啊吓！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拳龙陪住你哋，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呢个地球上喺呢个社会上喺任何嘅城市上，其实都系一大班人咧，先至可以合作做到一件事。举例啊！有好多人咧，先至可以叫做一个国家噶嘛，系咪？国家冇人又点得咧？系咪？乜一个城市入边或者个镇仔入边，又系有好多人嘅。如果唔系，点叫城市啊？点叫镇啊？好啦，人少啲嘅时候咧，啊，讲到净系学校嘅，学校入边又有好多人嘅。我再讲细啲，好似屋企咁样，有爸爸妈妈啊，可能又有自己。又有唔同嘅家庭成员喺度，喺唔同嘅位置上，我哋自己都有唔同岗位，我哋有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角色。喺每一个嘅范畴入边，无论你家庭、社会、学校、职场，定还是系讲紧一个好城市、一个国家、呢个地球，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推动紧呢一个嘅世界不断咁样向前。的而且确，我哋做嘅每一件事，好似好微不足道，但系其实有阵时中之成城，亦都可以成为一件嘅事情。想法好简单，只系在于你想喺呢个社会上边担当嘅齿轮嘅大细，你想你成为一粒大嘅齿轮，你想你成为一个好巨型嘅摩打，定还是你想成为发电机？你是提供电力的，你是电路板，我来分配一些不同力量去到不同的位置，定还是你一条轴心，你是一粒小小的齿轮，到底你是什么岗位呢？但无论什么岗位都好，其实大家都是同样重要。可能我们容易着眼放在一个大的引擎那里，因为它比较上巨大，但是如果巨大的引擎没有一些细小的螺丝，也都没有一些很细小的齿轮去到帮忙的话，它一样做不到任何的事情。在其位思其职，你会不会这样想？6:13，早晨啊，各位听众。 同学们于毕业礼分散后，各自有梦，各自努力去追，劳碌于工作里面，追追扛扛，高高低低，这种感觉令人太累。 越过那片山岭，看到更高的山岭，才发觉老了几多岁，沿途又有几多失去。从前说过尚未完成的旅程，精彩故事还有一堆，誓要看到最大的海，最高的山，最古老的堡垒，要去哪里再去到哪里，任风吹，带着自由身躯，和谁笑着说着，直到饮醉。不经意平静地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自恋，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生锈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 他们都是一班后生仔，虽然都出道了很多年了，不过都还是后生仔。曾星年理发厅齿轮 晨光 Coffee Time， 在购买日常需要用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选择的，例如街市，又例如是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可能大家都会有留意到，有人就拍到在超级市场那里，当职员去到执货的时候，踩了上去那些货品上面的。好啦，有研究就指出，鞋底可以含有大量就是致病的细菌，含菌程度更加就是比这个，又是用这个 model， 比这个马桶的翅板更加多。刚才讲过啦，咁亦都有人影到呢，喺超级市场入面有职员呢就不顾卫生，穿着住呢就运动鞋呢就踩上去一啲急冻嘅货架入面。咁架入面多款呢就未经包装嘅急冻海鲜呢，咁俾佢踩过啦。涉事嘅超市之后呢亦都发出声明，指出相关嘅货品呢就已经呢就係被销毁，亦都承诺呢会加强员工嘅培训，避免同类嘅事情发生。唔單止香港，其實內地都一樣有很多呢一類型的情況。特別是而家我哋叫做處於抗疫的期間，絕對就需要將呢一個嘅衞生嘅意識就大大提高先至得。美國一個嘅大學佢哋都研究啦，咁鞋底嗰個嘅含菌量，除咗頭先話過比馬桶嘅座次更加高出三倍之外，其實亦都可以就係嚴重嘅時候可以引起我哋輻射嘅問題噶噃。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的鞋底成日接触到这个地下，地下有多细菌。故此呢，其实不单止只是超级市场面对着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家都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将自己家的地板销毁的，是不是？那有些很好的做法的。其实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应该在家的门口那里除一除一只鞋先。然后就对住我们对鞋全对鞋就喷大概 70% 的消毒火酒的消毒喷雾，喷下它。或者就再用或者用第二个方法，1:99的漂白水就浸一浸这个地步。然后就将我们的鞋就在上面踩下，用以就消毒我们鞋底的细菌。不要看这些方法好像老土了一点，但是呢都是一些非常之有效的方法啊，可以令到我们身处的环境是变得更加干净的。我呢都是喜欢干净的人来的，所以呢都会注重卫生，希望你都是一样。特别这段时间抗疫期间，大家都要加油啊。 你想怎么斗，墙上斗石头，或斗早斗就成为天后，扮相比可爱，言论斗自由，或笑声斗大，圆门斗秀，赢了无法收手，输不起还要送院急救，朋友愿你 歌嚟自杨千嬅嘅《龙争虎斗》。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 80%， 起身未啊，崔杰彤？ 早上， 早上，你觉唔觉得咧？我剔咗你条 line 啫，即系驳通咗你之后，好快脆咧就驳咗你出街。 你要将住真实嘅一面呈 现系嘛？梗系啦，你真系未瞓醒喎、啊、今日。 今日未啊，我唔知道我寻晚咧可能太干啦，即系一路瞓一路咳，好痕咯、啊、喉咙、啊。 咦，你咁有嗰啲养生之道，你唔系应该见到干嘅时候会摆一部放湿机喺间房嗰度嘅咩？ 我又冇喎、 啊。吓、啊、你冇噶、啊？ 冇啊！ 估唔到喎、啊，你唔系你屋企有冇呢啲嘢先？ 我有放湿机，但我又冇，我寻晚又冇插住、啊。 哦，冇遗意 啦。都好提议，都好提议，等我都攞翻出嚟用先。 系啊，听众都系噶，天气一干干地嘅时候咧，就要攞翻呢啲放湿机出嚟放下湿啊，咁啊个人咧先至舒服啲嘅。 同埋咧，我成日都瞓下瞓到。即系依排啦，即系翻咗早之后咯，而家好似都系同你倾电话， 系啊，闲倾咁。点啊？你平时翻早跟住咧，咪而家翻早咗跟住咧？ 跟住然后咧，我晚晚都即系总之闹钟响之前就醒咯。即系我寻晚好似应该系三四点就扎醒咗一次咁样，即系都瞓得唔系话好冧，好似从来都冇一日系去到闹钟响下醒咯。 哦， 系啊，好似好担心自己会瞓过龙咁啊。 系啊，我仲担心啊，如果我迟到咧，唔知点算。我寻晚都瞓得好差，你知唔知道我即系阿 Skyler 咧，阿弟弟咧，唔知做咩点几、两点几、三点几同四点几，分别咧都无端端喺张床嗰度啊咁样。咁好啦，咁唔知佢做咩啦，但系我又唔想话夹个头出嚟望佢，因为我惊佢望佢嘅时候，佢又望到我。咁如果佢望到我嘅时候咧，佢又会想玩咯。 咁就完啦， 咁我就一定要起身啦。于是乎咧，我净系攞住只眼咧，掘过去呢一个 B B 床嗰个位咧，见佢压完一轮之后咧，哦，佢又冇起身，跟住就唯有瞓翻啦。但系佢每一个钟头咧，佢都系咁样嗌一嗌。 佢系咪真系有啲需要啊？其实 可能佢因为天气干啊。 哦，可能同我一样。 可能同你一样啊。 唔系瞓得咁好，所以啊、有啲攰。因为如果一觉瞓到闹钟响咧，我估就精神啲嘅。 吓、啊，系啊。 即系你瞓下，瞓到中间，譬如寻晚就即系喉咙干喺度咳醒咗咧。 嗯。 跟住你就成个人，譬如今朝都好攰咁样咯，会觉得。 哦，好啦，咁啊，你谂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转头咧， 起身饮杯水。 系啊系啊，补下湿先啊，同埋敷下 mask 啊。 边个讲得切？ 讲唔切咩？唔系敷个 mask 十分钟嘅啫咩？ 唔搞咁多嘢啦。 好啦，诶，我转头再打俾你啦吓。好， 唔该晒。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0%啊！希望啱啱醒嘅你咧，都唔会好似我同阿崔杰同一样咧，其实有啲懵懵松松嘅感觉。寻日夜晚都系唔知咧点解啦，我哋两个都可能系因为天气干，所以你就瞓得麻麻地。咁希望大家咧都系精精神神嘅。好啦，星期三啊，晨光成语百科。喺春秋时期，咁啊齐国嘅有位大臣啦，佢攞出咗咧就系齐景公嘅赏赐。咁呢个赏赐系咩咧？系两粒水果。哎哟，边度嚟嘅咧？呢种水果咧系土嚟嘅，即系嗰啲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啊！呢一位嘅叫做大臣啦，咁佢就希望咧，等呢三位嘅勇士、三个嘅将军啦，就为咗争功劳咧而互相残杀，亦都咧就系可以防咧佢哋啊之后作乱。 於是乎咧，三位勇士咧就各自咧就為自己嘅功績咧或者能力咧去到品評啦。好，其中一個咧叫做公孫，公孫係武將，唔係包青天嗰、那個嚇。咁啊，公孫將軍佢就話到啦：啊，我好勁噶，我自己咧曾經打死過咧就係野豬同埋老虎，哇，好大力噶！另外一位将军咧姓田嘅，咁啊田将军咧就话到啦，我自己曾经啊打败过嘅好多唔同嘅敌人，带过唔同嘅师团出击，哎都有咧好好嘅成绩噶。有位姓古嘅将军佢就话到啦，啊我自己咧曾经咧就系中流砥柱，啊救出咧就系我哋嘅主帅，凭住一只马咧就救咗佢出嚟。提过的大臣对于三个人的功绩呢，他心里面也都呢、就是、有一些想法，是什么呢？那你又可以自己想一下。那其中刚才讲到姓古的将军，他自己都说到了、啊、中流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一座座那些、哦、是讲的我们河流里面的中央底柱呢，其实呢就是立于黄河激流之中的，亦就即系比喻起可以做一个支柱，所以姓古呢一位将军咧，佢讲出咗其中一个重点，佢就形容自己就好似喺黄河一样嘅一条柱一样。讲翻佢自己当其时救出咧就系主子嘅一啲嘅战绩，啊讲到自己咁犀利，最后嘅下场系点，你又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你又会不会都已经是、你的一班的朋友在你的职场里面或者学校里面，甚至乎不同的岗位都是成为了一个的中流砥柱呢？如果是的话，你的责任就会很大，要继续做好这个的角色，特别是面对着不同情况的时候，特别是逆境的时候，更加呢要担当着一个负责任的人，个膊头咧要再横啲，要再厚啲啊！咁样你能够承担嘅，可以为大家分忧嘅咧，可以更加多、更加大、更加阔。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到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亲上有些本钱，添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将不出走别接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

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的收费，有没有用医疗券都不应该影响收费的。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和要用的医疗券金额，记得留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翻到嚟6:35啦，咁啊，继续咧都系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咧继续喺朝头早啊陪住你哋嘅。咁啊，出边咧21度嘅气温啊，比头先咧就跌咗一度啦。咁啊，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4-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就咁睇咧，咁啊空气又唔系话特别之硬，都系普通啦。佢都话中落，咁啊即系普通咯，系咪？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朝头早嘅时候，当你食早餐，你会食啲乜嘢呢？你会食 burger 定系我中意食三文治啊？有冇谂过其实呢啲嘅食物系点嚟嘅咧？系佢哋到底点嚟嘅咧？其中啊，讲下三文治啊。三文治其实咧英国东南部一个咧就非常之唔出名嘅小镇嗰度，镇上边其中一位伯爵，佢个名字叫做 John。Hi John， 佢啊吃喝玩乐啊，中意咩咧？中意赌钱。哎呀，搞错啊！成日咧就废寝忘餐，佢啊赌乜嘢咧？佢中意玩桥牌。一望起上嚟个感觉又唔同咗咯，净系讲话中意赌钱咧就我好中意玩桥牌，啲人就觉得佢都系一啲叫智慧嘅人嚟嘅，系观感嘅嘢就系咁噶啦。咁啊，始终咧都叫做一位伯爵啊，侧边啊梗有啲随从咧俾佢嘅，即系话咩咧？佢梗有啲钱揈下嘅，咁啊请人去到服侍佢啦，系咪？咁啊，嗰啲厨师啊，或者侧边嗰啲叫做近身嘅人咧，都对佢好好噶。咁啊，将好多肉啊、蛋啊、菜啊，或者佢中意食嘅嘢咧，就成日咧就煮俾佢嘅。不过咧，呢一位嘅伯爵咧，佢就实在咧系太过中意咧玩桥牌啦。我唔用赌啦，用玩桥牌。于是乎咧，佢整下整下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啊，就将啲面包，就将呢啲肉啊、蛋啊、菜啊，夹埋入去嘅时候咧，佢又觉得咁样做咧就可以更加悭时间，唔需要咧就系特登咧就再用其他嘅工具去到食啦。整下整下咁，佢顺口开河就叫呢一个叫 sandwich。饿咗嘅时候咧，佢已经开始叫做喂攞我嘅 sandwich 三文治过嚟。其他的人就看到玩桥牌的人，看到他会哇，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悭埋，没得顶这招。于是乎呢，又叫他们的近身的人又整这个 sandwich， 就是这样整下整下就整了出来。就是这样，去到今时今日，我们呢都有吃这个三文治。对我自己来说呢，这一类可以用两嚿面包夹住一些馅去到食嘅，无论是 burger， 无论是汉堡包定还是系三文治咧，对我嚟讲咧，其实都是一件好方便嘅事嚟嘅。我正直咧就好似同呢个嘅伯爵咧啊，某程度上相似啊。我唔赌钱嘅，咁啊，但系咧好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喂食嘢，如果系约咗啲朋友啊，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坐喺度食咧，咁啊当然好啦，可以倾下偈。但系有阵时候自己一路做嘢一路食咧，我都几怕咧，就系成日都要攞筷子啊。又攞匙羹筆，我都會覺得如果可以有好似麵包呢啲咁樣嘅，可能而家衞生啲嘅，多一張紙去到拎住，然後我咬一啖，我又可以放翻低，跟住可以繼續咧喺個電腦嗰度整下嘢啊，做下嘢，我都會覺得幾方便。 而且呢咁啊，更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食，例如行山嘅时候，你摆一个三文治喺度，冻咗你又可以食啊。咁啊，三文治好难食热嘅，除非某一啲特别嘅材料啦吓、啊，都系一啲咧几好嘅选择嚟嘅。咁我好难咧就带个叉烧饭咧就去行山嘅，系咪？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出出入入咧都系有呢一类型三文治啊、汉堡包啊，或者日式嘅饭团啊。都是一些咧，唔错，几好嘅选择，可以咧就系将自己嘅时间咧悭咗好多，感觉上咧系快咗好多啊！会觉得咧，喂，食嘢都系一种享受，系啊，所以我就话咧，同朋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开心心啊，咁啊坐喺度食咧 ，OK 嘅。咁有时自己一个食都系好老土嗰句，好又一餐，唔好又一餐。Two, three, break。挤逼的街，飞快的钟，急速令你失控。身边找到只有匆匆，一见仲如动作中。一家长的心过痛，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们挖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都放纵，不羁的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来吧，心都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Because of you。心胸一起踢走心暗涌，感觉任他跑跳碰，活泼的心解了冻，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这首歌曲来自草蜢的三分钟放纵，外面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1%， 有很多的食物的而且确呢就是好像刚才所提及的三文治，原来是因为一个好赌的白雀做出来，又或者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薯片都是因为一位的厨师呢成日呢就即係嗰個切嗰個薯片切個厚度呢就對個客人嚟講呢就交唔到貨啊，唔滿意。於是乎呢佢把心一橫就將啲薯仔呢就切到好薄嘅呢佢哋就點知又覺得非常之好食喎，咁又係呢生咗一件新嘅食品出嚟，就係我哋而家食嘅薯片啊，都幾得意喎。 我係梁榮忠，我有一個習慣，就係每朝主動同其他人講一聲早晨。晨光第一線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未啊？崔神厨房 起咗身啦，多谢你打嚟叫我起身啊！ 梗系要打俾你，叫你起身啦。喂，我见到咧，你成日咧，崔神厨房咪有好多嘅食物整咗出嚟嘅。 嗯， 你有冇兴趣咧？就是、研究埋佢哋嗰啲食物啊，或者唔同食物嗰啲出处嘅咧，其实。 出處，哦，即係頭先你講，譬如薯片 咁嗰啲啊，三文治呢啲啊， 有啊，因為有時譬如我記得做 Tristan 廚房咧，第一次嘅時候，咁大家啲聽眾話你講嗰啲材料成分講完一次都聽唔切嘅啦，咁樣不如講下啲實用啲嘅啦，咁所以之後咧，我就將嗰啲材料成分就擺咗上網啦，咁我又係喎，咁如果你真係想整嘅，你就上網慢慢睇啦， 係啊係啊。 就變相咧，我就揾多咗，即係譬如點樣揀嗰啲食材啊， 或者那個食物的典故是什麼，即是為什麼他會叫這個名字啊，那我都會預告一下的。今日那個呢都有個故仔的。 是嗎？ 一個餸來的。很多時候呢餸名呢其實是即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叫的嘛。 是什麼螞蟻上樹那些嘛，是嗎？即是類似這些四字詞的名字。 是啦，咁啊，揚州炒飯到底係咪揚州嚟嘅咧？ 係啦，我喺新加坡都冇食過星洲炒米嘅。 哦， 係咪？ 可能個廚師係嚟自星洲嘅咧，即係好多呢啲講法噶嘛。 嚇、啊，係啦，咁啊啱喎。喂，你可以破解埋呢啲謎團喎，喺個吹塵廚房入邊。 會啊，每次都揾下啦，即係咁樣有嘅就會盡量講咯。不過我想講、那個尋晚咧，終於焗咗啲曲奇餅啊，等你哋、 我見到你 IG 啊。 等你哋可以唔使再話我，你識個港紙冇嘢食嘅。 係啦，次次都係咁。咦，咁我哋今朝有口福喎，係嘛？ 我唔知咩㗎，我唔知隔咗一夜係咪真係 OK 嘅。因為我諗咁耐，有啲咩可以即係擺到第二日，即係我冇理由四點鐘起身整嘢食。 唔係你 OK 㗎，如果你四點鐘起身，我哋 welcome 㗎。 我 OK， 但我翻唔切嚟啫。咁但系我就谂啊，有啲咩可以即系早一晚整定，第二朝带翻嚟都仲好食嘅咧。我第一样其实我谂到蛋糕嘅，但系就舐起啊嘛，即系带翻嚟公司食。咁、其实焗曲奇饼应该都 OK 嘅，系咯，一阵试下啦。 一阵试，我想问一下咧，我哋有冇得点菜噶？ 你咪点咯，即系跟住厨师话整唔整啫嘛。 哦，好，我哋试下。 其实你自己都整，你自己都识整噶，你得闲都去整翻嚟。 唔同噶嘛， 搓下噶。 哎嗱，咁又 O K 喎。如果你话切磋下嘅话，即系嚟个比拼咧，我又有兴趣喎。系啊，嚟个 battle 喎！ 突然间 系啊，其实我个人好好胜噶。 好啊，因为我见你有时 po 相都整得几靓噶嘛。 唔系，不过咧， 好多都系日本餐嚟嘅。 系啊，呢个咧，呢个系我最大嘅缺点啊，就系我学，因为以前真系学过厨啊嘛，但我学厨嗰啲嘢全部咧都系同。日式咧係有關係嘅， 咁呢個缺點啊，我覺得咁樣好專門喎、 啊。呢個係專門，但係唔夠廣啊嘛。即係嗱，例如如果你要整曲奇餅嘅，咁我就真係要去學過啊，點樣整曲奇餅咧？ 哦，你問我咯，咁樣 係啦，我就可以問吹神廚房啦。但我整嚟整去就好容易咧，都會整咗啲唔覺意落咗少少日式 style 入去咯。 哦，咁呢啲 fusion 咯，都係缺點嚟㗎。咁你有你特色啊嘛。 一於 battle 下，遲啲我哋。 OK， 好啦， 咁啊，转头翻嚟试下呢个先，一阵间见， 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咁啊喺今天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化妆专业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啊，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咁啊，即系始终秋冬嘅季节咧，啲皮肤啊，梗系面对住即系转天气，有好多问题噶，系、咪？即系呢啲时候系咪一定会喂？啲人话就话秋冬，系咪一定会干嘅咧？ 一定。大部分都乾 的，大部分都乾嘅， 因為咧其實你夏天嘅時候咧曬咧，有陣時候你唔知道，不知不覺咧曬咗有啲炎症喺你個皮膚底層。 哦，係啊， 係啊，即係有啲炎症係發炎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好似前排一打風話打風啦，但係冇打風到啦。咁、但係個天氣真係明顯係凍咗好多嘅。咁你一本身是很熱的，突然之間轉動呢， 皮膚又適應， 你的皮膚沒辦法適應到的時候，即是沒得即時適應呢，你它呢就會出現一些呢好像保護你的東西走了出來，就會起一些粒粒啊、或者痕癢啊、皮屑啊，那些會 有得解的，原來這些是 有得解的，是因為你的底層、你的皮膚受到太陽光、紫外線，或者你本身那個底是熱緊的、你突然轉動，那它要幫你保護皮膚，它就會出現這些，同埋會飆油的、是的，因為你是突然之間沒有了水分嘛、那個皮膚就會飆油咯、特別 T 字位那些，你突然之間為什麼這麼多油呢，那你又沒什麼點理它，那又加上你可能行街出街那塵啊撈下撈下就會起粒粒， 撈下撈下 撈下撈下 新加坡你撈起 沒錯撈起 系啦，捞气咗啲粒出嚟， 捞气咗啲粒出嚟， 系啦，捞气咗啲。 即系我成日都听咧，就系、是、天气差，跟住又话啲皮肤有啲咩问题，但我又冇好似你咁科学咧， 系 讲到件事出嚟。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咪再敏感啫嘛， 系咯，系啦， 咪咁， 系一有啲咩事就敏感啦，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敏感都即系分咗几类咁样咯。咁有啲人咧严重咧，其实啊，小白你个小朋友。如果你轉天氣，有冇發現佢啲手腳定係好似你皮膚咁好，係冇乾到？ 佢 即係會起啲類似濕疹啊、鞋 佢冇乜 嗰啲啊， 佢冇乜嗰啲嘅。 咁太好啦！ 不過佢本身個手掌咧，即係因為又多汗，好、多汗嘅。 係啊！ 你知唔知佢一路做功課寫緊字啦？ 濕咗張紙， 佢隻手拍係拍落本簿嗰度，跟住嗰板。是濕了，所以呢佢呢个小朋友呢有少少特别，就是要教佢写字嘅时候要用嗰、那个手叫乜啫，手刀嗰个位置， 是是 手指尾嗰边呢， 係 啦係啦，用嗰啲呢去到擲住个葉子，唔、可以用手掌。 即是咁样变咗支笔系咁样， 因为佢一用手掌去到揿住本簿再写字咧，嗰版都冇噶啦，冇噶啦，湿晒噶啦。你佢再加上佢， 原来小朋友已经出现，即系细个已经多手汗，我以为大人先至有。 佢妈妈多手汗啊嘛，所以佢就 遗传 系阴功啊，好嘅唔遗传。 大遺傳咗你啲好皮膚啊嘛， 希望係啦， 係啦， 係個手掌。你諗下，第時大個點拖女仔？俾女仔嫌弃啊？ 唔会嘅，中意你嗰啲唔会啊，可能觉得好 like 你嗰啲手汗。 讲翻啦，如果出咗嗰啲，譬如嗱，秋冬嘅时候咧，就出嗰啲叫咩？疹啊，定系咩？唔系， 暗粒啊，或者你可能你会觉得个皮咧，即系你个皮肤好痕痒咧，咁嗰啲都系属于因为天气我话带落嚟嘅炎症，夏天带嚟嘅炎症。 唔关因为化妆就出嗰啲字啦，嗰啲就。 系啦，因为我自己个皮肤咧，属于中性偏干嘅，咁、我每逢一转天气咧，我就痕噶啦，发现，咁、然后我明明用咗好多即系都 product 噶啦，点解都会有咁嘅情况咧？就系、是、一动一即系等于你冷气一吹一入，咁就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咯。咁、有啲严重嘅咧，系会生湿疹嘅块面，咁湿疹系块面，即系一伏起咗出嚟湿疹，但系湿疹咧，你望出嚟咧系有啲皮屑喺上面嘅。即系会干到咁样。另外一种咧，系荨麻疹嚟，有冇听过？ 冇、麻疹啊，听过。 系啦，荨麻疹，咁系啲乜东嚟嘅咧？咁嗰啲敏感咧，就系又系因为天气啦，或者你食啊作息唔定时，都会有咁嘅出现嘅。咁嗰啲系啲咧风热痱啊。 哦，热痱我听过啦。 即系风冷热痱， 因 为 我细个成日都我阿妈就好唔想我生热痱 嘅， 系啦，所以就因为我自己本身热底咧，即系冬天都好嘅，夏天咧佢真系用尽方法令到个人要干爽，如果唔系咧佢就话我都有机会起嗰啲粒粒嘅细个， 即系一伏伏咁样起咗出嚟、 我细个唔记得佢生嘅咩样啦、 因为有啲直情起埋个身都有， 系啊， 系啊。嚴重啲就身都有，咁嗰啲其實個專稱叫做荨麻疹啦，咁所以嗰啲亦都係令到你個皮膚非常痕癢。咁你切忌嗰啲，即係如果你出現咗有濕疹，紅得嚟起咗有皮屑上面嗰啲位置濕疹，荨麻疹就係、你起咗出嚟係一笪笪紅色嘅，咁嗰啲嘅話咧，千祈唔好攞咩白蘭地啊嗰啲去擦。 白蘭地唔係擦完之後生毛毛出嚟嘅咩？ 係以前嗰個年代係好興攞偷阿媽，即係阿媽會攞阿爸嗰啲白蘭地幫你擦啊，或者攞啲消酒幫你擦落去，咁等你涼爽啲啊嘛。因為呢樣嘢都係會令你熱嘅熱㗎嘛。咁會發熱噶嘛，咁啊等你降温就千祈唔好啦呢啲，咁啊盡量唔可以用熱水洗面啦。咁亦都係咧要注重即係保濕啦，個保濕都好緊要嘅。咁我哋保濕得嚟都唔好揀啲特別油性嘅產品啦，因為帶有油性嘅產品你去用嘅話咧，你係會覺得個皮膚密黐黐，同埋係唔吸嘅。 係啊，即係化妝要喺化妝之前咧，其實就真係要了解咗自己個皮膚。特別咧喺秋冬季節啦，好容易會因為即係天氣轉變啊，可能突然間早晚又凍，跟住下晝又上翻二十幾度，咁容易咧令到你個皮膚出現一啲嘅問題啊。今日我哋先了解咗個問題先，喂，下個星期要講下點解決咯。 好啊，好啊，冇 問題。OK， 唔該曬，拜拜。 Bye。 我係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錢都買唔到啊！神廣大一線。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啦揭啦嘅时候，当然咧有啲关于咧就系天气嘅新闻嚟嘅，系啊，揭一揭咧，见到好报章咧都会讲到踏入十一月份啦。咁近日咧即系香港嘅气温啊都凉咗啦，而家21度啦。咁但系仍然咧，哎呀，以前细个就唔会喺呢个叫做十一月份咧见到都有台风。咁而家咧就见到有两个台风啦，咁啊一个天鹅，一个咧就系艾莎尼。好啦。都幾得意，可能就因為得意，所以天文呢一個報章都會報導。咁話到其實呢一個艾莎尼咧，咁佢喺之前嘅時候啦，佢嘅移動咧、那個路軌都幾特別嘅。咁佢自己咧就打咗一個細圈，咁啊一個好似鐘擺咁啊，順時針咧就打咗一個細圈，然後咧就繼續咧就向西呢個方向咧就前進啦。艾莎尼的路径都挺不稳定的，咁预计咧就今个星期啊周末的时间就会进入本港3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表示，今年十月总共有4个嘅热带气旋啊，莲花、浪卡、沙德尔、莫拉菲进入咧就南海或者咧就南海形成噶。咁啊，较1981至到2010年同期平均嚟计嘅1.8个咧就多噶。主要原因都系因为咧上个月西北太平洋以及咧就南海大部分嘅地区嗰、那个海水嘅温度咧就较正常为高，咁啊有助于咧就系热带气旋嘅形成。咁啊，同时上个月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引导热带气旋进入咧就系南海嘅气流亦都较为强啊吓。好啦，呢轮就会话到喂拉尼娜啊或者厄尔尼诺呢啲咧关唔关事咧咁样？拉尼娜同埋咧就厄尔尼诺正正咧就系相反嘅现象嚟噶。根据天文台嘅资料显示啊，拉尼娜就好似咧就发生喺秋冬季，即系9月至到2月噶。一般而言啊，会令到咧就系华南嘅东北季候风较强。引致到香港的气温就较冇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现象发生的时间就为低嘅。另外一方面，如果拉尼娜发生在8月至到10月期间嘅话，热带气旋就会较容易受到一股咧异常的引导气流推动而进入南海，故此咁影响香港的热带气旋数目可能亦都会较为偏多噶。咁有天文台嘅前台长林超英咧，就喺社交平台嗰度都话到啦，指出艾莎尼啊，未来两三日啦，或者喺呢个菲律宾啊东北方向咧，就举擎不定氹转，未来嘅路径啊，都系存在住好大嘅异数嘅。咁啊，而家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日间短暂时间咧，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咧都系干燥噶噃，最高嘅气温系25度嘅，而家22度，相对湿度70%啊。所以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啊，嗰、那个嘅台风嗰个走势到底会系点样呢？系咪真系有磁场挡住佢？挡住佢星期一至五出现，都唔系啊！之前嗰个都系weekday 出现噶，系咪？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

晨啊，朝早嘅7:08嘅时间啊，咁啊先同听众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就系睇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嘅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正所謂咧，早一秒出街同遲一秒出街咧，道路情況完全唔同嘅。 係啊， 我今日咧就我就晏咗5分鐘出門口啫，出到嚟咧已經成街都係車。 哇，爭咁遠啊！ 係6:00同6:05嘅分別。 你完全體會得到呢一個路面嘅變化 喎、啊。即係大家都係咧，原來選擇6:00出門口咯。六点到六点就系嗰五 分钟，系最关键嘅五分钟。 真系 点谂到啊？ 五分钟就突然间会好多车龙。 系啊，所以今日个情况点啊 ，Didi？ 系啊，咁啊，但系车龙咧都有长有短嘅。咁今朝咧都长长地、短短地啦，有啲啊，好似冇讲嘢， 冇讲。 一早讲啲笑话，大家开心下啊嘛。OK， 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咁狮隧出九龙就去到世界花园啦。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濠涌灯位嗰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白沙湾码头嘅。 但系而家啲嗰啲叫做咩交通塞车热点咧，其实都好难去改噶啦，冇乜机会改到噶啦、 通常佢啲热点咧都系两线转一线啊，个樽颈位啊塞住，所以咪见到有车龙咯。 不过有啲位咧就永远咧都系有个樽颈位嘅，即系点解嗱？我记得其中一个咧，因为我自己经常都会经过，就系、喺近沙田啊，即系Didi 都成日报咧新城市广场后边，因为嗰度咧喺新城市广场入边有啲巴士咧，佢要转右去呢一个嘅城门隧道， 系 咁嗰度有啲车咧又会转左咧，就系去呢一个嘅大埔旧路嗰边嘅，系啦，或者入大围嘅，咁喺嗰个位咧。就真係大家交叉啦，咁、我又未必讓到你，你又 人生交叉， 係啊，咁就捽下捽下，咁就變咗樽頸位。所以我成日朝頭早聽 Didi 報交通咧，嗰、那個位開始塞咧，就往往都容易塞到去馬場。 係啦，朝朝都係咁話，千祈唔好有意外同壞車，唔係仲不得了。 係，如果唔係就去到大學㗎啦。 所以每逢去到呢啲樽頸位咧，我都會思考我嘅人生 嘅， 因為人生永遠都好多樽頸位。 係啊，交叉點啊， 有啲一定會塞一塞嘅，但係唔需要擔心，只要過咗個樽頸位咧，個人生就會路路暢通。 啱啊，真係正面。啊，中哥， 好好啊呢、這个，勉励到我啊， 唔该晒啲嘢，唔该晒。 天气方面要问下 O 到底点样啦？早晨 O， 好， 系早晨小白，早晨中哥，早晨咁多位陈哥嘅听众，早晨早晨。 出边环境点啊？ 喂，出边好多嘢睇啊，咁 好，咩事？ 好多嘢睇，咁你以为喂系咪又系讲翻嗰啲背心大只佬跑步啊？咁样讲咗两日唔讲啦，啊望上天空咧。啊！太阳啊有啦，白云都有啦，月亮都有得睇。 哦，嗰、那个系月亮定还是咩？系金星定 月亮嚟嘅？嗰、那个系 即系月亮。喂，原来月亮未走喎、啊，咁啊，依家仲有得俾你，即系意思系天光啦、啊，咁都仲睇到月亮啦、啊，都算系一个奇景嚟嘅，因为表弟成日都出嚟报下天气噶嘛，咁通常都系睇太阳多，月亮啊少啲睇啦。 咁今日报月亮咧， 系系报月亮好难报啊。 点解咧？ 因为夜晚咧都冇乜人報，所以就唔好報太多，我自己覺得係啊。 之 後總之開動到個攪機掣字啊，不過純粹話俾大家聽個天空幾多係睇，咁啊望向能見度嗰度咧，就望香港島最高嗰度建築物都睇得到啦。咁啊，獅子山亦都望得到。啊，今日咧可能太陽咧都已經現咗身啦，而且咧有啲陽光啊，睇咁温度啊，相對温暖咗少少啊。不過咧今日都依然大風嘅，但係就冇琴日咁大風啊，吹到啲竹林咧啊搖搖啊啊咁樣啦。 講起個竹林，我成日都諗起嗰、那個卧虎藏龍啊。 誒、哎、係啊， 發刀發刀張子怡打即係嗰場比武。 那個好难忙，嗰、那个忙真系好难忙，系啊，做得好。喺、我哋迟啲可唔可以办一 part 咁样？ 你嚟啊！好啊，唔该晒， 唔该晒。长住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5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咧就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咁啊，明日风势亦都系较大。星期五日间咧气温亦都咧就稍为回升啦。咁啊，而家咧出边咧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啊属于4至5啊中级度嘅水平，正如头先阿 O 都所讲啦，咁啊出边可能有啲阳光嘅关系，所以就算系21度嘅气温咧，那个感觉咧都唔会话好冻啊吓，不过都系注意啦，出边都有大风啊吓。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 早晨啊，飞泽。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一年好多集咧，吴医师都同我哋讲关于癌症嘅问题嘅。咁今个星期又系讲咩癌症呢？ 我哋就继续讲咧，就系口下边嘅呢个器官，就系呢个食道癌啦。 系， 因为我哋发现得比较迟啦。虽然咧佢唔系我哋本港比较常见嘅癌症，咁但系咧佢喺致命癌症里边咧就排第10嘅。虽然佢少见啦，但系一发病，其实死亡率咧都系比较高嘅，所以都系值得重视嘅一个癌症。 嗯，感觉上咧，譬如喺一啲唔同嘅器官啊、部位嘅癌症咧，可能都会容易啲感觉到痛啊，又或者可能生活上面咧有啲嘅不适嘅。咁但系一谂到食道癌咧，其实唔系几幻想得到咧，到底患癌嘅人士咧有啲乜嘢嘅痛楚或者系征兆嘅咧吓？ 咁因为食道咧系属于我哋食嘢一个吞咽嘅一个通道啦。咁如果食道癌的患者就会可能会出现这个吞咽困难的这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初期的咁佢未必有咁明显嘅吞咽困难嘅一个症状嘅，系啦，所以咧就点解我哋话发现嘅时候都比较迟啦，系因为佢个肿瘤已经好大啦，即系影响你吞嘢嘅时候先发现，所以一般发现嘅时候已经系2期到3期啦，系啦，所以就比较迟先发现咯。 咁系咪一般其实都系去到要吞咽困难嘅时候去睇医生嘅？所谓2期3期已经系好严重噶啦， 都算系严重噶啦。早期發現嘅話，梗係早期醫嘅話，就嗰個危險性同埋個死亡率都比較低啲啦。係啦，因為你後期嘅話已經轉移到淋巴啊、其他器官嘅時候咧，就會遲少少咯，即係就嗰個治療上面就比較麻煩少少啦。 雖然自己察覺唔到有啲唔舒服啊，或者係不適啦，咁早期咧有冇啲咩症狀，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咁我哋都講啦，即係其實咧個症狀比較難發現啦，一般發現嘅時候吞咽困難嘅時候係比較辛苦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你覺得你自己有吞咽上面少少唔舒服嘅，加上你本身又有致癌嘅危險因子嘅，即係話你生活上面有啲引致你致癌嘅一啲生活習慣啊， 係咪即係嗰啲食煙飲酒嗰啲啊？ 冇錯啦，即係我哋講到呢個食道癌咧，其實就是它本身就是有长期刺激的食道，令到这个食道的个组织变化，那么就会引起这个变成这个癌症。那有什么情况之下会呢？就是譬如说酒精啦、食槟榔啦，同埋有啲我哋发现有啲食过太热嘅有啲食物啊，譬如话好似打边炉咁，其实我哋都成日都叫病人唔好趁热食。其实趁热食系一个好错误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太热嘅话灼伤个食道啊嘛。咁另外咧，就有啲系可能系疾病嘅問題，胃酸倒流。咁呢個胃酸倒流咧，就長期刺激呢個食道嘅呢個黏膜啦，就引起佢呢個變癌啦。所以我哋就話咧，如果你本身有呢啲危險因子嘅，就可能咧就定期去做個呢個胃鏡。早啲排除咗呢个癌症，同埋早啲发现呢个问题啦。 坊间咧都听好多话食品啊或者用品咧都有致癌物质啦，咁会唔会都关呢、这个构成咗呢个癌症嘅原因呢？ 系啊，咁其实我哋觉得有啲制品啦，系啦、啊，同埋有啲即系人工合成嘅肉啦，即系可能汉堡包嗰啲即系啲肉啦， 即系午餐肉、火腿嗰啲算嘅，如果系合成肉嘅话系咪噶？ 系啦、啊，冇错啦。所以呢啲嘢咧，本身就要少食啲啦。所以我哋头先讲，虽然佢个症状比较难发现，但系我哋其实系有办法去预防佢，同埋我哋真系减少佢发病，就系呢啲啦。 嗱，咁啊，讲下啦，到底点样可以诊断到食道癌咧？ 早期咧，我哋都可以用啲 X 光啦，即系饮啲背剂之后照 X 光嘅。咁但系金标准嚟讲，都系用呢个内窥镜嘅，即系胃镜啦。 就去睇有冇呢個問題啦。咁當然啦，如果要再精准啲，都會做個 PET scan 嘅 ，PET CT 就會睇下有冇轉移去淋巴其他位咁啦。 嗯，咁其實呢啲都多數要係身體檢查先 check 到噶咯。如果係咁嘅話， 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你有上面呢啲壞習慣嘅，即係可能你本身有呢個懷疑嘅，咁就建議你可能定期做下呢個違規鏡啦。 嗯，係啦。咁如果萬一真係確診咗患有呢個食道癌嘅時候咧，係咪都要做手術噶？ 咁我哋都會跟住個情況嚟決定啦。一般嚟講，食道癌嘅呢個治療方法有包括呢個手術啦、電療啦，同埋呢個化療嘅。 咁即係其實都同一般癌症嘅治療差唔多啦。 係啦，冇錯。不過手術係首選啦，當然。 嗯哼，咁你問下 Victor 啦，食道癌有冇啲咩預防方法㗎？ 咁我哋話首先就避免咗呢啲致癌嘅因子啦，即係頭先講嗰啲。咁另外呢，我哋就發現呢個食啲金菊類嘅，即係橙呀呢啲生果呢，或者檸檬呢啲呢，其實會減低個食道癌嘅。咁另外呢，覆盆子呢個食物、白菜呀、菜花、西蘭花呢啲呢，其實都有機會降低呢個食道癌嘅發病率嘅。所以如果你懷疑或者你驚，或者甚至乎你自己係食煙飲酒嘅人，咁就記得食多啲呢啲嘢啦。 係，咁可以自己保健一下啦。呢啲食物都成壞噶嘛，係嘛？只要唔好食過量嘅話。 係啦，咁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有一個好出名嘅湯啦，叫五汁安中飲。咁呢個湯咧，佢本身咧就係由好多種嘅啲食物組成嘅，係專門嚟醫呢啲食道癌嘅病人嘅，包括呢啲可能吞咽困難嘅人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冇吞咽困難嘅話，其實都可以飲嘅。咁咧就佢嘅成分就系一个牛奶啦，就大概系60毫升啦。咁就有韭菜汁啦、生姜汁啦、莲藕汁啦、雪梨汁啦，就大概系10毫升啦。其实就打汁咁样去饮。咁呢条方咧，你有个养血润燥、消瘀化痰嘅一个效果嘅。咁呢条方其实咧，因为以前咧即系可能冇得做手术啦，所以好多食道癌嘅患者咧，因为佢系吞咽困难啦，咁本身咧就已经食唔到嘢啦。咁其实佢吸收营养都好有问题嘅。咁咧佢就可以饮呢个汤咧，就有一个滋润嘅效果，同埋提供好多营养俾佢啦。咁令到佢呢个身体咧就有呢啲能量啊，同埋健康少少咯。所以其实不妨比较严重嘅患者，或者有啲癌症可能食唔到嘢嘅，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呢条汤嘅。 即系其实我听翻阿 Victor 头先讲嘅呢啲功效啦，系咪依家呢啲天气咧，如果干啊、喉咙痛啊，都可以饮咧？ 其实呢个汤就比较滋润少少嘅，咁而家入秋咧比较干燥啲，其实都可以不妨一试，同埋都系食物嚟噶嘛，非常之安全嘅。 系咁啊，啲食材都容易揾嘅，咁啊不妨大家可以试一试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Victor， 拜拜。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丝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已错开的境界。Flipping through that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 They'll start it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今日室温咧22度，相对湿度70%。New day， 追风。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啦，朝早嘅7:23嘅时间啦，早晨钟哥，早晨啊，哦， 即系好似阿 Didi 话斋，要讲啲好似冇讲嘅嘢咁啊，今日咧就比琴日暖咗， 系、 就比前日冻咗、哦，今日就啱夹喺中间， 系啦、今日真系冇琴日嗰种，即系朝头早起身有啲会冻嗰种寒， 欧用个寒字啊嘛，寒 系啊，琴日寒寒地啊，今日咧就温暖少少啦，咁啊，头先都讲啦，话个天空入边有月亮啊，有啲听众即刻咧就回复。叫呢啲叫咩？白日月光啊，咁样啊吓，个说法系咁样。 白日月光 系白日月 光，白天嗰个咁样。 系啊，白天嗰、那个。 啊，好似听啊，系咪有本小说？日本嘅嗰啲推理小说又用呢、這个 白日月光 呢、這个咧？ 白夜行 记错，白夜好似唔又唔关。 搵下先，系咪？搵下先。 咁啊，即系呢个如果你今日系开心嘅话，哇，又见到咧星星、月亮、太阳，乜都俾你见齐啊！咁啊，实系一日好日子啦。咁 样，你做咩好似有啲心事喎、啊？ 哦，今日完全冇心事， 系咪因为只蚂蚁嘅问题啊？ 蚂蚁有少少问题，但系都唔系我自己一个人嘅问题，有 大家嘅问题。 大家问题啊，即系题外话讲一讲。好彩冇借孖展抽埋，如果系真系好麻烦，真系一身蚁啊！到时真系搞呢个 gas 先吓， 系啊，行咗上你身嗰度啦。 系啦，一阵咧，即系如果大家想聚焦蚂蚁事件，系啦，一阵咧有啊邓星兴啊 Kenny 同我哋一齐分析大事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咧啊，有啲嘢都会一身蚁嘅，搞婚礼就会一身蚁，点解咧？嗱，头先咧就睇到娱乐版咧，阿 Fat 啊，郑俊宏啊，同埋咧即系何雁诗啊，好似近啦咁样。咁啊睇到佢哋啊，即系疫情嘅缘故，即系都。可能褪後咗少少搞婚禮，依家就疫情有少少放寬，就搞翻個婚禮出嚟啦，咁啊可以行禮啦。咁啊原先 book 咗間餐廳，但係間餐廳咧就一拖再拖，仲要坐地起價喎，咁樣。 哇！ 咁啊遇到呢啲事件咧，問下兩位拍檔，喂，如果間餐廳咁樣，哇，或者婚禮嘅場地坐地起價啦，咁點算咧？ 告佢咯。 过佢 系啊，但你本身系本身讲咗个价噶嘛， 之前签咗噶嘛， 系咯、啊。 但系最紧要嗰样嘢系咩？你本身结婚已经有好多嘢烦啦，你已经冇时间去告佢啦。咁又有冇啲可以脑筋急转弯嘅计仔，或者转一转个婚礼场地有冇计啊？ 搵第二间咯， 系嘛？ 因为通常咧。可以即係勉勉強強，如果你好運執到死雞嘅，即係可以提啲。哦，呢、這個啱啱到地方，我哋可以搞掂喎，轉移陣地咯。不過好多時候轉移陣地嗰間鋪頭收嘅錢可能係貴過佢坐地起價嗰個價錢嘅。 可能仲多，同埋咧，即係鐘哥喺娛樂圈啊，即係浸淫得耐啦。其實咧，即係娛樂圈中人咧去擺酒咧，即係有幾樣嘢啦。第一要派頭啦，第二咧真係人多識廣啊。 咁、喺電視台擺咧。 啊、 电视台都摆过酒嘅 ，take 埋 show 喎， 电视 台摆过酒嘅咩？ 摆过， 边个？ 当年啊，新马师曾诶结婚啦、 哦， 万梓良啊，万梓哥结婚啦，阿、 哦 啊、王祖蓝求婚啦，都喺电视台 嘅嘢，真系一个活字典， 字典嚟嘅真系。 佢只要轻松就写到娱乐版都睇唔到嘅嘢出嚟 啊！嗱、 啊，通常呢啲报道咧，下边都会开啲 box， 开啲格仔咧，就系话啊，即系。婚禮前比較頭痕點算？咁、你可以參考一下某某某藝人啊，可能喺亂粒啊大排檔搞，有啲咧就喺山頂搞，有啲啊露天嘅場地咁啊有個花園嗰度搞啊，點不知鐘哥講啦？去個電視台搞真係冇人諗， 係咯， 仲有就可以變埋呢一個嗰啲咩面書 live 啦，直播點擊量，跟住 世界各地嘅人又睇到， 然之後喺裏邊咧帶埋貨，好呢件婚紗咧就喺邊度買嘅，睇下啦幾多錢咧， 跟 住呢個大大 channel 裏邊咧再賣埋廣告，但幫我哋搞咧，我哋有八折優惠， 哇！ 做呢場生意， 呢個翻去做高層啦，咁好巧。 我已經與世無爭 了、哎呀！你諗到啲嘢，佢哋都諗唔到啊！哎呀， 嘥啊！ 係啦，嗱，咁我又諗啊，啊，如果唔喺自己嘅電視台搞，喺人哋嘅電視台搞，有冇機密咧？你覺得 都冇問題、啊， 都冇問題咩、啊？哎呀，原來咁噶，依家 橫掂佢哋都喺度幾好啊！ 咁搞邊個電視台？ 係咯， 大埔嗰個好啲， 嗱， 定還是係荃灣嗰個好啲？ 關於兩個電視台一起公布一單的婚禮咧，好多年前都曾經試過嘅， 係 即係 N N N。 等等先，唔好講住，我哋試下估下，應該係咧一位 藝員咧就係、是、亞視嘅藝員嚟、 嗯， 一位咧就係、是、無線嘅藝員嚟嘅。 係啊 係 啊。 但係係咪九十年代咧？ 唔係啊，可能順推上就八十年代添嘅。 八十年代、哦、可能我又未必知道啦、哦。但係一見到係即係叫做對襯家喎，都 係啊， 都打對台添喎，真係。 係啊，咁當 N 年前啊，發哥同 N 年前啊，如安安安嘅姐都曾經有過一段嘅婚姻嘅。咁、哦、當時啊，發哥就喺 TVB， 安安姐就喺亞誒麗的嘅定亞視，我唔記得咗啦。咁當時就一起報道咯，因為都是兩邊的一件事啊嘛。 城中熱話嚟㗎呢啲， 當時係㗎、啊，當時係㗎。 我仲以為是阿張家輝同埋關詠荷添，已經係當年可能家輝 何姐已經過咗嚟 TVB 係啊，但係家輝嗰陣時就喺應該仲喺亞視，好似係 過曬嚟，過曬 兩個都過曬嚟， 兩個都過曬嚟啦。 係、啊、金裝四大才子喎，爭啲唔記得咗，即係同阿聰哥做節目咧，要温習翻舊時 TVB 嗰啲劇集先啦， 煲翻到尾先得、 啊，經典嗰啲咧，八十年代開始睇戲啊。網中人開始 睇啦，七十年代啦， 點解網中人七十年 代啦？ 點解我有睇過啊？唔通真係有 播咯？ 我以為唔通真係有時空穿越？ 咩電視台最好係乜嘢啊？冇嘢播嘅時候重播咯， 係啦。经典重温再重温， 唔怪之近排又可以睇到《刑事侦缉档案》嗯， 又睇到 有嚟啦，系咪？ 不过讲翻呢一个嘅婚礼咧，其实我觉得系啊，郑俊文同埋何雁诗唔摆都得嘅。咁、 哦、 我一直话我话佢哋就嚟结婚，但系点解咧？喺我嘅印象里边，佢哋好似结咗婚好耐咁样 嘅。因为你见到有啲巴士车身咧。已經由佢哋 兩個 喺度，頭攬頸嗰啲 poster 咧，你以為佢已經結咗婚？ 同埋基本上所有報道咧，都係佢哋兩個一齊出嚟，係啦。 知唔知點解我會睇呢個報道？ 點解咧？ 其實我係想睇咧何雁詩嘅姊妹團，究竟條姊妹群係點樣，同埋有啲邊個係參與姊妹團？ 有幾 短 定還是有幾長咁樣啊？ 有幾低咯？我自己睇緊嘅就係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嚇。好啊，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投票将在本港时间今早陆续结束，多个票站都出现人龙。在多个摇摆州，包括佛罗里达、艾奥瓦、佐治亚、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一些选民天光前已经到票站，但亦要排长龙等候投票。受疫情影响，全国已经有超过一亿选民提前投票，创下纪录，是上届大选总投票人数的七成三。专家预测今届总投票人数将超过一亿五千万。由于邮递选票占了很大比例，点票工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今届大选被认为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分裂的选举。白宫外加设新围栏，华盛顿、纽约、丹佛等多个城市商店都围起木板，防范受到破坏。美国特朗普政府据报暂缓将中国蚂蚁集团列入黑名单的计划。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相信是担心大选前会引起华尔街不满，以及避免引起诉讼而作出有关决定。消息人士透露，蚂蚁母公司阿里巴巴的总裁白求恩早前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电话，期望商务部不要将蚂蚁列入黑名单。亦有消息人士说，罗斯是考虑到阿里巴巴网购平台淘宝已经因为涉嫌售卖假冒商品面临华府审查，才决定留守，强调当局的决定和选举市场或者法律问题无关。奥地利维也纳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共五人死亡。警方大规模搜查市内18处地点，拘捕14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承认责任。

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咁多位，早晨钟哥，早晨好。 要系崔杰同， 系喂，我咧啱啱睇到篇新闻咧，都几特别嘅嗱。以前咧，即系譬如你讲食花生，食花生咁样啦，你打上网 search 食花生咧，可能就真系有好多即系花边新闻俾你睇啦，有唔同嘅咁都有花生嘅图片嘅。但系原来咧， 唔系、啊、先讲讲先，嗰啲唔系叫做食花生， 嗰啲叫咩？ 剥花生啫。 哦，系咩？ 佢剥花生唔等于要食嘅。 哦， 即系隔篱睇嗰啲人咧，系咁样剥花生咯，剥啫、啊，但系佢冇讲啲人要食， 因为食花生系另外一个形容，是就系、是、咧一路睇嘅时候，自己喺侧边食住花生咁样睇，系啦，一样嘅，但系而家多咗一样，除咗食花生同剥花生，就系抢花生啦、哦。你打抢花生咧，喺网上面咧成为咗个热话搜寻， 咁劲。 话说咧喺河南呢个地方啦，叫做驻马店市啊。咁啊呢一排咧就系一个秋收嘅时节嚟噶嘛。咁发现咧，原来其实连续三年去到呢个收割季节咧，都有超过百几个村民咧去到抢花生。咁其实都几惨个情况，就系你有一片农地啦，咁你好辛苦咁样种咗啲农作物。出嚟啦，到收成咯，突然之间涌嚟百几二百个人嚟抢你嗰啲收成。 佢系抢部分定还是真系狂风扫落叶抢晒？ 吓、啊，佢直头系攞个大麻包袋，即系每个人啊吓、即系好似俾咗钱入场摘士多啤梨咁样。 摘士多啤梨嗰啲 系啊，佢系个个劲大个麻包袋，即系半个人咁高嗰啲麻包袋咧，就肆无忌惮咁样冲咗入去人哋个田嗰度。因为佢人多嘛，咁、佢就即係买你捉佢唔到。 相权难敌四手啊，承包商话报警都冇用，我睇到个标题 啊。佢其实真係有报警嘅，咁有幅图呢影咗出嚟喺个田嗰度呢，又真係有几架警车喺度嘅。咁、但係嗰、那个即係地主啦，就话都冇帮助，即係连续几年都係咁样。 连续几年 三年啦，佢话哎，就算我啲花生真係熟咗，你攞我都算啦。但有啲系未熟。你就搶咗咧，可能真係會毀壞咗啦。第二就係、你搶花生都算啦。 你成棵樹搶走，我之後點種？即係有啲成棵樹搶咩？ 啊，鋸咗棵樹走。 佢唔係鋸咗棵樹走， 連根拔咯， 係咯。 佢 再喺自己屋企再種。 種過啊？ 係啊。 真係咩？ 唔係。 佢呢度又冇 自己去到咁極端。 花生喺咩啊？ 花生喺根部啊。 好難講啊 嚇。咁你自己 好難講。 你自己去啲鋪頭買啲花生，自己翻去種都得噶嘛。 咁係啊。咁點解佢 想 買， 亦都唔想種？ 佢就唔想買咯。 又唔想買，又唔想種，所以我攞咯。 所以攞咯。嗱，佢唔止，佢仲攞埋人哋啲粟米，即係其實。 即係去到啦，橫掂都係啦。 都係啦，就攞啦。 嗰邊仲有粟米攞喎，攞埋啦，攞啦，喂，仲有花幾啊？攞。 橫掂都係攞啦， 喂，有個老婆啊！攞 唔攞啊？我屋企又唔使 啊！你谂一谂先啊，谂清楚先。 搞下笑啫， 其实惨嘅，因为点解咧？嗱，有即系你报咗警，即系最直接嘅一个方法啦。咁、但系佢就话都管唔到，即系因为可能一嚟咁咪了手散咯，咁样咁都已经攞咗好多啦。咁你日日嚟攞少少嘅时候，譬如你有冇理由唔瞓觉看住笪地噶嘛？再者。好啦，你出去你打人咩？你又唔係，咁你又犯法啦，係咪先？咁好啦，你再望到嚟搶嗰啲人，一望嗰張圖片係咩咧？全部都係即係老弱婦孺啊、師奶啊，或者啲婆婆啊咁樣。 咁所以咧？ 咁跟住咧，阿地主就話：，唉，見到嗰啲咧都好多都係年老嘅人，咁你又覺得有憐憫之心啊，即係佢哋。即系虽然佢哋都系贪心噶啦，而自己又系即系财物嚟嘅，但系你见到佢即系一把年纪，你闹佢又唔系，你打佢又唔系。 即系其实佢哋后生仔， 受聘于某机构要攞， 但系扮老人家， 唔会嘅， 应该唔会啩？花生卖得好贵咩？仲有钱嚟请演员偷花生？ 如果佢一你讲紧一个人咁多啲麻包袋， 一个麻包袋 都可以搵到个钱啊嘛？ 你有十个人。抢十零廿袋小不免啦，再翻去入翻啲细袋，再打翻个人，再出手 又可以卖啦。咁样 咸脆花生无本生利啊！ 咪先，你嗰个而家最后个结果系点样先？ 冇 结果， 就上 新闻继续俾佢抢， 话俾你听。 好啦，咁如果你系个地主，你会点样做啊？ 喂，其实我真系咁谂，如果我系种花生，年年都俾人抢晒嘅，咁我咪唔种花生咯。系啊，我。因为财不可以露眼，我真系估唔到花生露眼都会俾人抢。 咁、种咩？种生机咩？ 唔系 你冇嘢种噶啦嘛？ 你种生机可能真系 都系一个 方法。 不如又等我讲下，其实花生我哋以为好平啊，其实喺内地嘅价格唔平噶。内地咧有啲著名品牌嘅花生，嗱 為全口道，佢係一個武打明星，即係高級武打明星嘅名嚟嘅添啊，或者係歷史人物嘅名啊咁樣啦。哇！佢一包花生咧，手掌咁大包嘅啫，加咗少少咧乾嘅叫做紅椒落去咁樣食啦，有啲海鹽啊咁樣。$15人民币一包， 咁咪系贵啊！即系你觉得佢谋取暴利啊？ 一包手掌咁大嘅花生$15人民币一包， 好唔好食先？ 嗱，好唔好食啊？见仁见智啊！我都系食过一次嘅，我嚟送啤酒。咁有啲朋友同我讲话，呢啲系网红花生嚟 吓， 只要加咗网红呢个字咧。再少嘅花生都会变得贵。 咁呢啲唔系网红花生，呢啲系妄想价钱啦，$10一包。 但系咧系会卖晒嘅，仲要 即系唔系妄想啊？ 即系超市一推出咧就会好快卖晒，好疯狂。所以大家唔好睇小我。喂，花生即系香港人觉得喂咁平嘅一样嘢，10元8塊，你做咩劳师动众去抢啊、去偷啊，点样都好。但系原来喺内地咧，花生嘅销情咧真系有一个好明确嘅保证。 即系唔通啊？净话崔杰同讲嗰啲上咗年纪嘅人去攞咧，佢哋个个都以为自己系网红，即系可以网。我几廿岁咧， 或者佢屋企嗰啲系网红啊， 系 希望佢上网嘅时候可以食住花生、啊。 如果既然系咁样咧，倒不如即系我当唔系话佢哋真系受聘于某机构去抢咁样，当真系攞啦。 嗯， 横掂都系啦。不如嗰个地主就同所有人讲嗱，出年唔好嚟抢啦。 系 我派一人让一部、我每人派翻一半俾你。 但系点解咧？佢辛辛苦苦佢做生意嘅喎，点解无啦啦要派俾人咧？ 咁好多时候有好多咩节日，你都会即 系派饭啊、 派 粥 啊 咁样系嘛？ 一齐开开心心， 即系将佢变咗做善事。 系啊，又或者系如果大家咁中意花生嘅话，不如一齐嚟种啊！ 系， 即系我租笪地俾你，你嚟种啦。 头先咪话佢唔想种先嚟抢， 租笪地俾人种咧，都系大陆好火红嘅一个文化嚟嘅。马云发明噶，马云咧就喺个手机应用程式个。到啦，跟住咧开咗一个栏目，就美其名系玩游戏，但系玩游戏咧，有人真系帮你实体地种一棵树， 哦，即系唔系嗰啲咩虚拟种农场啦，系嘛？ 佢虚拟仲有一个实体版连接咯，即系只要你好努力咁样咧，喺个虚拟世界嗰度 build up 一棵树咧，你真实咧喺西安唔知边条村咧， 真系有人种一棵树出嚟。 系啊， 哇，咁劲，即系你譬如可能两年后去翻西安嗰个地方，你就可以喺嗰棵树度摘翻你嘅成果啦， 绝对可以。是真真实实发生紧嘅一件 事。咁如果我喺虚拟世界想起一栋楼，会唔会有人真系喺嗰度起层楼俾我咧？ 嗱，马云咧，依家都一身癌，就你唔好搞佢字啦， 都系留翻8点钟先慢慢讲呢一样嘢。 讲啦，冇错。 翻 Aka 嘅 Fearless。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头先阿欧咧都有俾到我哋睇嗰个花生咧，哇，真系咁厉害嘅，点解即系明明系一样好普通嘅嘢，但系经过佢哋嗰啲叫做火红嘅网红咧，去到一即系宣传之后咧，就已经变成一样咁厉害、咁高產量咁賣得嘅嘢， 其實好多產品都係咁嘅啫嘛，即係你講嘅啫嘛，你講佢好勁嘅啫，如果唔係唔使收咁貴嗰啲代言啊，或者係咯，即係宣傳啊咁樣，本身嗰樣嘢可能嗰個價值係好。 你有冇見我唔出聲？ 有啊， 知唔知點解？我已經睇化咗呢個世界。就是个无聊 处于高位 你讲啦 你讲 咁但係 有化咗 有另外一个后生仔呢佢又当然佢係陈世仁啦係咪先咁佢呢就諗緊佢自己佢一个菜档喺南京嘅佢諗緊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佢嘅菜呢係可以好卖得嘅 摆上网 啦啱， 又系摆上 网，完全啱，好啦， 睇化咗啊！ 咁啊，摆上网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原来我就咁摆上网咧，佢即系真系钟哥即系话，摆上网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 order 俾佢啦。不过咧，佢就发觉，即系嗰个佢自己嘅小，即系都系叫小生意啦。小生意都有个樽颈位，因为佢自己喺条附近嗰个市镇嗰度咧，都系做翻啲街坊生意咁样。好啦，于是乎咧，佢突然间谂到一条桥。咁啊，话说啦，咁佢就行呢啲嘅超级市场啦。咁啊，内地有一种咧叫做盲盒，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未。 盲盒咧，即系说穿咗系咩？即系福袋 哦， 系啦，即系眯埋只眼， 系啦，哦， 咁你眯埋只眼打开个盒，眯埋只眼 睇到啲乜嘢？ 睇到啲咩？哦 ，surprise 咁样，好啦，咁啊呢一啲嘅盲盒，咁佢咧就自己发觉喺超级市场咧都见到几卖得咁样，佢竟然间咧就将呢一个嘅概念咧就放咗喺自己嘅菜档嗰度，然后再将佢喺同网上边咧系连结。換言之咧，平時如果我 order 喺呢個後生仔個菜檔嗰度，我要菜心一斤，跟住我又要芽菜兩件咁樣，好啦，咁佢就執俾我啦咁樣，咁我自己去攞或者佢送過嚟啦咁樣。咁但係佢自從咧出咗呢一個叫做盲盒嘅菜盒之後咧，佢嘅生意咧，佢計翻每一日咧，佢都做到差唔多接近係700蚊人民幣生意嘅。咁以一個小菜檔嚟講咧， okay、 其實個成績算係真係唔錯啊。好啦，咁啊關鍵喺邊度咧？咁佢亦都成日即係叫做精益求精啦，問下佢哋嘅顧客咧，到底啊你哋中意盲盒喺邊一個位咧？好啦，第一。然後佢就做到咧時令菜，佢就擺入去啦。 係 呢排中意唐山，呢排興唐山菜或者唐山菜大賣嘅。 但係咗我哋對福袋嘅諗法咯，係咯，即係多數都係覺得過曬季啊，或者就嚟壞啊嗰啲先係塞曬入去噶嘛。 係啦，因為佢賣嘅係菜啊嘛，咁你一過咗或者第二日咧，其實都已經係霉又殘嘅啦，係咪先？咁 賣梅菜咯， 又得喎， 即刻醃咗佢。今日賣唔出，即刻醃咗佢梅菜。 正如蘿蔔嗰個白蘿蔔嗰個頭，呢個做雪菜， 係咯， 係啦，同一樣嘢嚟嘅。好啦，咁佢咧就话主打咧就系新鲜嘅菜、时令嘅菜就放入呢一个嘅盒入边。除此之外咧，佢仲会咧就系将一啲譬如水果，佢都会渗入去之外，佢仲会送小礼物。你点谂到喺网上面，我哋成日譬如买嘢，跟住呢啲叫网上客咧就好中意送多一两件嗰啲，好似望起上嚟唔系好值钱， 即系送条橡筋啊、胶布啊咁啊。 但系你又氹得你开心、啊。 我唔系噶，好多礼手劈出。 你要块胶布嚟做咩咧？无端端 系咯。 咁但系咧喺内地方面，有啲人就会觉得啦，我除咗有时令菜之外，佢又俾啲生果我啦，都系时令生果，可能佢喺隔篱个档即系执少少落去啦。然后佢仲有啲咧小礼物，嗰啲小礼物可能系譬如批呢一个薯仔皮个刀仔咁样，系啦。咁呢啲都叫做有啲用嘅小礼物嘅，咁令到咧佢喺成个网络上边咧。嗰、那個生意額咧就非常之眾多個 walk in 客，咁佢自己就話到啦，原來咧喺俾客人去到買嘢嘅時候，佢發現咗一樣好重要嘅嘢， 係咩咧？ 就係咩咧？佢就話到，除咗要啲貨品當然係啲人食落去係安心同埋好食之外咧、原來而家大家消費嘅時候係唔中意我就咁俾錢買到一樣自己想買嘅 product。 就買到一樣自己唔想要嘅， 就係佢話到原來大家俾錢想買嘢嘅時候咧，係想買 surprise 啊！是想买惊喜啊、即是我同样的价钱如果我是落去铺头买的、我可能得两棵生菜。但我同样的价钱我只要经过他这个盲盒的、这个渠道上网禁制的。他一打开的时候 嗰個雀躍、嗰個興奮嘅心情，係令到佢嗰個生意繼續財源滾滾來嘅原因。 但係我覺得買嘅人就有啲諗唔通啊，買嗰啲嚇 點解點解 驚喜啊嘛 嚇驚 驚啫喎，驚就一定驚㗎啦，唔一定喜㗎喎。 所以咧，我覺得其實佢哋係應該買一個經驗咯，即係嗰個 experience 啊，即係好多嘢都係㗎啦。就算即係點解你要食個環境去嗰間咁貴嘅餐廳、嗯，你可能係覺得個服務好或者所有氣氛好，其實你係。享受緊成件事個過程啫嘛，即係你唔知，即係啊，你覺得得意咁樣，你上網買，然之後你喺度等待，即係等緊嗰個盒，跟住再嚟到見到個盒都未知道係乜，到你打開，即係其實可能佢唔係真係嗰晚係想煮菜噶嘛、 嗯。 如果我真係想煮菜嘅，咁我就即係有一種某一種嘅菜，我一定要買啦。咁我唔會買個盒啦，因為佢送到嚟可能唔係我要嘅西蘭花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嗰啲人就只係買緊成個經驗咯。即係嗰個過程啊，佢根本唔在乎嗰個盒裡面 係 啲乜嘢。 咁、可能係一個經驗咧，最驚係買咗個驚慌翻嚟。即打開有蟲嘅，而且佢唔係一粒喎，即係我送嘢俾你啊，我唔係送橡筋膠布啊，我送一竇菜蟲俾你，咁你真係驚慌啊嘛，你 咁咪冇下次咯， 咁樣咪仲衰。咁、所以買嘅人咧，我覺得好奇怪，你買啲乜嘢咧？究竟想 同埋站在即係煮飯嘅立場嚟睇啦，即係你真係如果要用到嗰啲菜嘅話咧，你嗰晚就只能夠係做雜菜煲咯，即係比較 flexible 一啲，你明唔明？即係譬如我嗰晚咧真係想整生菜包嘅，咁你寄個西蘭花俾我，我做唔到噶嘛， 包咯，改咗佢， 都唔知點搞啦。係啦，嗱，又或者你想挑戰自己，我今晚未諗到食咩餸，跟住你就寄一個盲盒俾我，咁我打開見到有咩咧，我就真係好似參加嗰啲廚神比賽咁樣，即刻諗 材料， 係啦，按照住個材料即刻諗一個食譜咁樣咯， 係、 啊，咁我覺得都有啲諗頭嘅。 喂，但係你即係係咁話呢啲叫做啊噱頭啊，玩啲堅力咧，其實冇用嘅，因為去到最後咧。如果你真係要令到啲人留低喺你嘅商鋪，最緊要都係嗰件產品。 個產品好， 你買啲乜嘢啊嘛？咁、如果你今次話哦，你呢個叫做盲盒，你玩得幾多年啊、我當你玩一年兩年，哦、可能一兩年佢賺夠、都唔頂嘅，跟住轉行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再落去嘅時候，你無以為繼嘅、我一日我今日收一個盲盒裏邊有原本諗住買生菜，點知變咗西蘭花，好啦，哦驚喜，跟住第二日哦原本諗住買西蘭花，佢送翻佢生菜俾我， 我嬲啦開始係嘛？ 係啦，第三日就會火都嚟， 開始嬲豬喎。 但係又係你揀嘅喎，嗱但係如果我哋頭先所講嗰個係即係正確啊，我哋即係揣測嗰個顧客嘅心態就係佢哋啊覺得得意就嘗試去即係體驗下呢、一個即係購買嘅過程係點樣啦。咁好似鐘哥咁。第一次你咪過癮咯，就算唔合理預期嘅，你都 enjoy 咗嘛。咁、但係你頂籠咪第二、第三次，你已經冇咗嗰個即係失卻咗嗰個驚喜，或者覺得好想再體驗㗎啦嘛。咁、可能佢就要不斷變，即係諗下一次嘅堅力又係點啊？ 即係個創意咧，其實佢唔可以停喺一個位嗰度， 係、啊， 要不斷再擺橋入去。 仲有嗰個名幾有趣啦！你原本由福袋，而家變成咩話？ 盲盒， 盲盒，福袋。盲盒、你再落去可以变啲咩词语出嚟啊？福福袋 袋， 咁啊叫做盲盒。 你系咪谂到噶啦？已经，你铺咁耐，系咪已经谂到一个啦？ 我其实我谂唔到嘅咁样，有嘅。嗱，再谂下，福袋 系 变咗盲盒， 系 再落去黑箱， 系 咁样噶咯，好得人惊啊！黑箱我嚟做咩啊？ 作 作 业 咯，系唔好噶。 力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觅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 送出我跟天对合，有你在怀内心死我不太着急，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異常，任那風沙爪無牙張，要你著愛堅強爬起那下勝仗，劫後餘生假使現實殘忍，牽手背動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種出我跟天對衡，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框框地欲流落日，擦身影亦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 九分，听紧有周柏豪嘅劫后余生，室外气温有21度，相对湿度73%。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我放学翻嚟，你又系一个人都冇。 我瞓觉，你哋未翻嚟。我起身，你哋仲瞓紧觉。 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曾经讲过，让孩子感到家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这是以往有涵养的大人明智的做法。这种美妙的家庭情感，在我看来，和大人赠给孩子们那些最精致的礼物一样珍贵。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阵间一起吃早餐，一起出门口啊。 对的方式进行。政府发言人说，事件不涉及系统性风险，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市场有序运作不受影响。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71美元，卖出1912.73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2点，升37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5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2，人民幣6.68，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午8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沿港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10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隧出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挤塞车龙排到去平石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慢车排到去豪景花园，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六十五岁嗰年嘅一月一号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性医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台通识六十秒。 Michelle 是一间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总监，当她妈妈确诊患上乳癌之后，她通知上司由于妈妈的病情可能需要突然请假照顾她妈妈。其后两个月 Michelle 请了几日假，后来公司声称 Michelle 的工作表现差，要求她自己辞职，但 Michelle 拒绝，于是公司将她解雇。Michelle 向平机会投诉公司基于她的家庭责任而歧视她，案件透过提早调解得以解决。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如果基于某人的家庭岗位而解雇他，或者令他蒙受不利，即属违法。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财经第一线，八点十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同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啊，喂，今日咧即系美股啊大涨554点啦，琴日港股都升400几点啦，不过都唔重要，重要咧我哋一嚟咧就先讲下只马，马先啦 ，Kenny 都唔使问啦，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 系啊，而家点算咧？ 系啦，嗱，不过除咗网民点算，都真系靠住阿 Kenny， 我哋讲一讲究竟啊，蚂蚁上市点解会刹停，个来龙去脉系啲乜嘢？咁啊，散户股民又应该点去操作咧？咁样， 嗱，当然真正嘅原因咧，我哋围外人咧，即系外围嘅人咧，就当然系唔知道啦。不过就从呢个系来龙去脉嚟去睇嘅话咧，似乎好似咧就从呢个系之前咧一路呢啲咁嘅互聯網金融咧，點解遲遲都上唔到市咧？其實你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買之前有個綠金鎖嘅，其實綠金鎖講咗好耐好耐咧，都未上到市，而家先至話開始喺美國方面咧上市。咁個原因就係咩咧？其實就係個互聯網金融法規上面問題啦。咁人一路大家以為咧，就依、這個互聯網金融方面咧 ，FinTech 咧就可能好似依、這個話喺個好自由嘅空間啊，自由嘅發展啊，就唔受依個傳統嘅依個係金融嘅規管嘅條限所影響嘅，咁但係經過今次事件方面咧，你睇到就未必係啦，因為咧嗰、那個事源咧就係睇翻啊馬雲方面啦，就喺、一個即係金融嘅論壇裏邊有好多出位嘅言論啦，咁之後咧好快就俾個死底呢個監管嘅當局就約見啦。咁喺嗰個約見方面咧，其實最重要就係重申翻咧，買金服其實咧國家係當佢一個係金控嚟嘅，覺得個如果金控嘅話咧，即係話要必須要遵守翻咧同傳統銀行上邊嘅話個資本啦，同埋呢個係供幹嘅要求嘅。咁點解傳統銀行或者傳統金融機構咧咁難做咧？就因為有好多嘅規條啊，即係無論喺個資本要求啦，喺個貸款利率啦、供幹啊、產品啊等等各樣嘢嘅話咧，都有好嚴格嘅規限，因為咧佢係會影響到唔單止係佢嘅客户噶嘛，最緊要就影響到全户，譬如你間公司個銀行方面咧做得太進取啦，導致到咧嗰、那個資產質素方面咧轉差啦，導致到咧出現虧損嘅。咁就唔單止係股東虧損嘅喎，咁你嗰啲銀行嘅全户咧，金融機構全户都會失敗啊嘛。咁呢個就好大劑啦，因為咧，如果啲全部即係可能攞唔到錢啊，甚至冇低提啊，就會真係影響到一個金融系統啊嘛。咁所以點解從來金融機構、銀行方面咧都咁大嘅規管咧，就係咁解啦。咁原本以為咧喺互聯網金融上面嘅話咧，就可以係免除咗呢啲，咁所以有個好大空間、好大嘅增長嘅潛力嚟發展嘅。咁啊，結果情況方面咧就唔係咯，咁亦都係反映到咧，其實似乎喺內地咧呢個互聯網金融嘅法規咧，未系完全咧，就系完善得到。 系咁点算啊？即系接翻中国条问题啊？ 冇得算，冇得算。 有冇一个 冇得上市啦，延迟啦。咁我都有。又唔使咁悲觀嘅，咁我諗就如果從好嘅方面諗嘅話咧，其實直至個事件咧，可能都仲要需要再完善嗰個法規咯。咁再完善咗之後咧，就之後就有機會，我相信啦嚇、都仲有機會咧會再上市嘅。咁同埋內地方面咧，其實大嘅方向咧都要係發展金融科技嘅。咁其實基本上馬雲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就監管唔緊要，但係就唔好用啲舊有嘅法規嚟監管新嘅業務啊。 但我啱仲想問阿 Kenny， 我哋可唔可以望一頭半個月可以解決？ 係咯， 但係睇嚟我都可以收口唔問啦呢句係嘛？ 咁你知內地嘅嘢啊，都好難講啦。 話唔埋嘅。 Kenny 好彩就咩咧？我哋冇借孖展去抽。 係啦，因為你借孖展就慘啦，就肯定你的嘅成本就跌咗噶啦。咁但係阿鐘哥頭先問嗰、那個究竟係搞幾耐咧？呢、這個就真係好難答到你，因為如果國家覺得你表現滿意喎，可能有誠意去解決呢件問題嘅喎，咁可能會快好多噶嘛。咁但係如果覺得你喂搞來搞去都冇乜誠意嘅，都唔係啱個方向嘅話咧，可能搞你一年半載都唔出奇。 係啊， 我都係唔問啦，心聲。 即係唔係我哋股民有冇誠意？係馬雲有冇誠意去同國家傾？依家 即係出嚟開多次記者招待會，講多次嘢。唔係，你講嘅唔同嘅嘢咁樣， 係閉門傾， 閉門傾。 我估計係。 其實講真，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嘅。講真，馬雲都唔係第一日出嚟做生意啊，都喺內地方面咧都行走江湖咁多年啦，咁應該都摸得到咧，即係國家嗰個方向係點噶嘛？ 係啊，咁啊唔知啦啊！我就係知道，相信政府唔驚，因為 I bond 未截飛，咁、大家仲可以轉頭。 幾嚿水都好啊！原先以為琴日係嗰邊算啦，啊係啦，即暗盤價話百二蚊都冇得， 唔好諗啊， 唔好諗啦，我哋都係幾嚿水賺下香港政府呢個掛歐通脹呢個 I bond 算啦，咁樣啊，唔知係咪咁樣啦。 好，咁啊睇完呢個螞蟻咧，我仲有樣嘢想問阿 Kenny 嘅，就係想睇下呢個美團3690啊。咁今日見到報紙話佢咧就澄清楚咗咧，就冇考慮到回 A。咁其實佢回同唔回嗰個影響有幾大？即係其實邊一樣會比較好啲咧？你覺得？ 嗱如果之前咧一講回 A 嘅話咧，多數都正面嘅，因為第一就話睇嘛，再集多啲資翻嚟啦，同埋 A 股譬如你科創板嘅估值會高好多噶嘛，咁亦都會帶動到 H 即係香港嗰個股份方面嘅估值啦。咁但係如果經過今次買事件嘅話咧，大家又可能回 A 會唔會嗰個法規上面咧，可能就同之前大家想象中有啲唔同咧，監管力度可能會係比較強啲咧，同埋好多政策上面不明朗因素咧，咁所以變咗就算唔回 A， 而家大家都覺得未必一個好負面嘅嘢嚟嘅。 咁所以咧，即係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嗱，咁啊，頭先講完螞蟻啦，講完美團啦，今日聚焦講下就港交所啦，388。其實咧，即係港交所賴以為生就係即係好多都係即係 IPO 啦咁樣。咁你睇到哇，依家螞蟻觸礁喎，咁啊對直接影響一定係港交所啦。你會唔會令到之後譬如嗰啲藍月亮啊，或者即係依家字節跳動 TikTok 又傳緊嚟香港上市啊？其實咧，之前陸金所咧都有傳過翻嚟香港嘅，咁啊最後又係泡咗湯啦。究竟對於港交所的前景是不是又相對都要看淡一點點呢？在近排，因為即我記得上一兩個禮拜我們看得很好，因為即有些很好的消息出來，很多的巨型的 IPO 都排著隊在香港上市，但是螞蟻這件事件有沒有即直接影響港交所未來股價的表現呢？ 我想短期都有些影響的，因為你嗰、那個肥豬肉都食到埋口啦，已經係都要而家要吐翻出嚟嘅。咁你梗係一定係影響到短期嗰個氣氛啦。不過咧，就好似頭先，如果我哋係咁樣諗法係啱嘅，係純粹集中翻喺啲即係互聯網金融啊、FinTech 裏邊咧，係可能個法規上邊係比較未完善、未比較敏感啲，就影響到呢啲上市嘅進程嘅話咧，咁就拉長啲睇影響就不大嘅。因為其實你嚟緊好多嘅中概股又好啦，或者其他股份好啊，未必一定係互聯網金融噶嘛，可能各行各業都有噶嘛。咁我覺得大嘅方向、大趨勢嘅話咧，都係一啲大型嘅科技巨企啊、中概股咧，都係翻嚟香港交易所上市咧係不變嘅，只不過可能某一啲行業即係未係完全清晰佢點樣監管嘅呢啲行業嘅話咧，可能就會有啲阻滯咯。 估唔到咧，呢個驚奇十月咧唔係美國方面俾我哋， 自己俾自己， 係自己俾自己啊！真係驚喜萬分啊嚇！咁啊， 今朝好似大家講嘅好似咁灰咁樣。 冇， 你哋樂觀啲。 冇借孖展， 冇借孖展， 係啊！大家即係 坐 bond 啊嘛， 係坐 bond 啊，頭先講咗啦，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聽下呢個環節啦，喺風高浪急底下咧都可以咧保到平安咧，咁就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多謝你， 拜拜。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嗱，著數嘅嘢咧，話嚟就嚟啦。嗱，既然大家都用咗錢啦，又抽唔到一啲新股啦，咁唯有睇啲唔使錢嘅嘢啦。有乜嘢係唔使錢咧？嗱，話説 又去翻啦。最近同今朝講嗰個花生， 搶花生係 嘛？ 唔啱嘅咁樣係 得嘅。嗱，因為話説係咁嘅，嗱，今年咧香港博物館節咧已經開羅啦咁啊，即係講啲文青少少嘅選擇咁啊，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焦點可以睇得到啦，咁樣包括咧如果你咧對呢、這個香港電影咧好有興趣嘅話咧，咁啊可以睇下呢一個咧就係嚟自啊，即係香港電影資料館咧搞噶啦，咁啊仲有咧一位邀請到香港大學啊其中一位社会学系的名誉教授啊，同埋咧嘉燕姐啊，佢讲下咧佢哋啊，即系当年啊拍电影系啦，拍电影系点样拍？第二咧就系咧仲会啊同期播放埋咧嘉燕姐嘅经典作品啊。嗱，我睇翻应该叫做《飞女正传》啊，你点估到嘉燕姐当年都系一个飞女嚟嘅咧？咁样 点解估唔到啊？ 系咩？我以为唔系噶，我睇嘅时候已经系。 佳燕媽媽，你好媽 嘅， 係啊，或者真情啊，好醫啊， 你太年輕啊，只可以講 係嘛係嘛， 佳燕姐 好靚啊，後生 靚，我用個索字去形容㗎， 索係你講先啱嘅，唔啱我身份嘅。 嗱呢個咧係一個講座嚟嘅，叫做從電影人閱讀到一個時代啦，咁啊都有名額嘅，咁啊大家上翻相關嘅網站你就可以揾到啦，好名額得60個。 不過就係講起電影，即係以前嘅歲月啊，拍電影，我講緊即係當粵語長片咧，我都係睇翻一啲即係當年嘅資料，有啲嘢幾好笑嘅。譬如話，當時好多大佬官咧，咁啊要趕好多組戲噶嘛，同一時間。咁所以咧，你留意一下，如果以前嘅粵語長片，好多時候好少係兩個演員企埋一齊、 哦， 通常都係大頭、大頭、大頭、大頭。譬如O 同阿 Kitty 講嘢，就全部都係阿 O 大頭啦，跟住就 Kitty 大頭。點解咧？ 因為得一部機，冇得拍 two song。 唔係因為分開拍嘅。 因為咧， 分開拍。 阿 O 嚟到嘅時候咧，Kitty 就未嚟，仲趕緊上一套戲。好啦，但係當 Kitty 嚟到嘅時候咧，O 又要講下一組啦。 走咗咯。 舊時啲大老官真係好戲喎，即係嗱，依家成日話咧嗰啲科技片咧對住個六部警做啊，好似自己同自己做戲。其實啊，根本嗰個年代香港粵語片 已經係咁啦， 已經係自己同自己對答啦。 自己做咁，所以咧阿 O 喺度嗱，唔該曬阿 O 爺，O 爺拍曬佢嗰啲先。跟住 O 爺我要走下一組咯，咁走咗。跟住阿 Kitty 姐你嚟啦，又拍曬你嗰啲。跟住個導演咪剪咯，自己翻去剪埋咯。咁、另一種咧就 導演叻啲定係演員叻啲咧？你自己覺得？即係嗰年代 嗰個副導最叻， 係咩？ 因為個副導負責記曬所有嘅嘢，翻去話俾個導演聽。嗱，呢句又接呢句，呢句接呢句咁樣。如果唔係個導演都唔記得啦。 好嘢。 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是咁講數目字咯，因為嚟到咧未必趕得切個劇本啊，即係以前好多時候都有陣時係飛紙仔咁樣，所以咧就數咯，一二三四五六七。 即係做翻後期， 跟住就配翻個對白 配音咯， 啊、 就係咁樣。咁 所以就唔對口型咯。 對，嗱呢、這個又 一二三四， 嗱呢個咧就係配音嘅師傅勁啦。即係譬如炳文哥嗰啲咧，佢真係配到個神水出嚟嘅。即係配音係難，即係嗱演員有演員嘅難啦、配音後期配音後期製作都有後期製作嘅。 譬如你講個一字嗰個口型、你就唔可以講呢、這個 或者唔可以講我咁樣， 係啦就唔啱咯。咁你可一可能你講你咯。咁有啲似啦，咁你咪可以夾硬拱到落去咯，即係用呢啲方法。咁、所以以前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招數去拍。 咦？咁聽你講得啦。唔使去， 我都要听阿嘉燕姐讲嘛。 唔系，听 就听佢讲啫。但系嗰对就有得睇嘛。 我觉得你讲得几好。 呢个咧就 系咪你主持啊？嗰个 我质疑，我质疑你 就系梁咏忠啦。 讲近少少啦。好啦，咁你话粤语长片时代，咁就有呢一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叫做近代少少。你哋开始睇电影嘅年代，有边一个都用紧呢一招啊？ 迪娜姐姐， 咁又厚少少啊， 咁激情咩嚟？我谂住系周星驰， 咁咪好个叶子薇俾你嘅，系啦。好啦，咁原来 彭丹 唔系， 点解一定要艳？ 系一定艳星 艳地咧？点解？ 你系咪好羡慕佢哋拥有嘅经验咧？ 唔系，我跟翻你嗰个思路， 唔会啦。 系话另一个咧，即系大家都睇过佢嘅戏啊，徐克导演就好中意呢一招啦。咁佢咧就唔系叫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嘅。咁你現場你照講原本嘅劇本，譬如話阿 O 同阿 Kitty， 咁阿 O 咧就問阿 Kitty： 你今日食咗飯未啊？咁跟住 Kitty 就話啦：我食咗啦，好啦。咁你哋拍嘅時候，阿 O 同阿 Kitty， 你講呢段台詞啦。 你今日食咗飯未啊？ 食咗啦。 我食咗啦。 好啦，咁點知大家當阿 O 同阿 Kitty 去睇首映嘅時候咧，原來阿 O 就問：你借咗幾多錢炒孖展啊？ 我借咗300多萬啊！ 原來呢一句嚟㗎，因為大家都知當時阿徐克拍戲咧，好多時候喺。剪即係去到試配音嘅時候咧，佢再改劇本，咁跟住咧個演員都走咗噶啦嘛。同埋嗰陣時係點樣咧？唔係現場收音啊嘛，即係邊一個把聲，即係唔係當事人嗰個演員把聲嚟噶嘛。咁咪揾翻個配音演員，我就講第二段台詞咯。咁所以去到嘅時候，嗰個演員睇嚇。乜我讲过呢句嘢嘅咩？就有呢一个啦。 哇！即系唔揾你去主持，真系嘥咗。 如果系咁样，再讲少少， 真系再讲咩？ 系咪真噶？ 系咪真？ 嚟啊嚟嚟！ 譬如话， 咁你讲到未啦？ 系啊，讲到未啊？ 唔使唔使，讲埋呢个啦。 咁好尴尬喎！ 要讲，唔讲啊？ 咁我唔讲啊， 咁我讲啊。 晚星光闪着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朝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My only one，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调都辨识。我跟你一世数月里。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 八点二十六分啊，听紧有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我都想 阿崔杰同啊，而家好猛整啊！ 咩事啊？ 俾我讲到剩翻两分钟啊，白杰我唔知讲乜。 我唔猛整，唔猛整， 其 实 我 讲啫， 我自己都想听嘅，你知唔知啊？我头先你喺度话中哥讲埋啦，咁我都讲埋，我都想听。 好啦，咁我而家就系唔讲。 不过咧，嗱，头先咧，即系一路听嘅时候咧，都谂翻开以前嘅人咧，即系有佢哋自己一套嘅工作嘅方法噶嘛。嗱，将来咧又可能有第二套嘅叫做生活模式嘅。咁其中一样嘢咧，我哋其实而家都越嚟越依赖嘅，当然系智能电话啦，又或者系好多唔同嘅有关智能嘅科技。其实我哋嘅生活咧越嚟越甩唔到呢一样嘢。好啦，未来嘅世界会点样走向咧？咁其中一样咧，就连埋小朋友咧都可能同嗰个叫做科技咧。越嚟越分唔開。第一，而家見啲僆仔佢哋都已經玩手機，真係玩到曉飛，甚至乎你叫佢哋自己做 YouTuber 拍片咧，你發覺佢哋冇問題喎，而且條片出嚟咧係有文有路嘅喎，同你上曬字幕啊，做曬 effect 咁樣都做到。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原來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咧。佢哋用手機或者咧用科技咧係不一樣嘅，例如城市嘅人會做得好啲啦。好啦，咁點樣去到將呢個科技再融合呢一個嘅生活咧？個關鍵就嚟啦。其中一樣就係擺喺我哋嘅生活入邊，生活一定要將呢個科技融入，而唔係好覺嘅。其中一個科技幾得意嘅係咩咧？就係喺而家咧，你發覺有好多嘅小朋友，譬如我自己仔都係啦，佢翻學嘅時候咧，始終都會行過呢啲嘅馬路嘅。好啦。行过马路的时候，你怎样跟这个 AI， 甚至乎可能来紧的时候跟这个 5G 呢是摆在一起呢？ 是怎样啊？ 原来已经将这个叫做哆啦 A 梦的概念呢融入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八宝袋啊？ 不是八宝袋，是真的一个机械人。 哦、 这个机械人呢其实它不是说很大的。这个真的见到呢几得意，可以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呢。它大概呢是我想50cm 到高咁上下，30-40cm。它是一个挺得意，好像我们的模型那些机械人一样的。 那 它怎样玩法呢？它呢就挂在那些小朋友那些的书包那里。好啦，咁掛咗喺度之後咧，咁啊啲小朋友繼續咧就係翻學啦咁樣，因為咧嗱香港咧就好多時都係會自己搭校巴啦，咁但係你唔同地方嗰啲可能會你小朋友你自己出去啦，大個噶啦，行翻學啦，因為社區嗰度都有學校，行翻去嘅時候咧就容易咧有呢一個嘅交通意外，因為原來有好多嘅統計數字都話到咧係大概7歲嘅小朋友咧係最多容易有交通要掛住傾偈嘅，咁於是乎咧就呢個機械人咧佢就有一個特別嘅 AI， 佢就可以感應到地面嗰個車。是不是嚟紧？如果有车嚟紧的时候咧，咁呢个机械人咧就会喺，因为佢挂咗书包嗰度嘛，佢就有个强烈嘅震动。 哦， 咁孭住背囊嗰个小朋友咧，佢就 feel 到，震喎，震喎，震喎， 跟住走啦。 跟住咧，佢就会一定会周围望先，就车喺边，车喺边。跟住见到车就即刻咧就挨翻埋嗰埲墙嗰度。而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同 AI 好有关，甚至乎啲小嘅机械人咧喺我哋生活入边已经慢慢帮紧我哋。 哇！如果同一时间一班同学仔都系咁样嘅时候，咪一齐跳舞喺街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在本港时间今早陆续关闭。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传统上保守的肯塔基州胜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取下被视为全国最自由州份之一的佛蒙特州。特朗普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以八票对三票领先。全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必须获得最少270张才可以胜选。特朗普较早前说对胜选感到乐观，表明落败从来都不容易。他又说只会在取胜时才宣布胜利，不会玩手段。拜登承诺若果当选会团结美国人，形容自己充满希望。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已经正式知会国会，同意向台湾出售四架 MQ-9 无人机，预料做法将进一步激怒中国。今次是华府放宽对先进及受严格管制的无人机技术出口政策以来首笔军售交易，金额达$6亿。美国国务院正式知会国会之后，国会有30日时间可以提出反对，但在共和民主两党都支持台湾防务的情况下，预料军售方案将顺利获通过。台湾的外交部门欢迎美国提供重要防卫武器，令台湾在捍卫台海和平和区域稳定上更具能力和信心，感谢华府以具体行动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英国新增大约2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上升，再多397人死亡，是自5月27号以来单日最高，累计47250人染疫不治。英国星期四凌晨起将在英格兰再度实施封锁措施，直到12月2号。当局将在疫情严重的西北部城市利物浦施行全民快速测试，希望能够遏止病毒传播。施行计划今个星期稍后展开，将会采用包括新方法等多种技术，为市内人口定期做检测，可以在一小时或以内有结果。所有在市内居住或者工作的人，不论有没有病征，都可以接受检测。当局视乎效果，计划在圣诞节前在其他地方推行。奥地利维也纳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共5人死亡。警方大规模搜查市内18处地点，拘捕14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承认责任。被警方击毙的疑凶在奥地利出生，是北马其顿移民的后代，因为计划加入伊斯兰国，去年被判监，不够一年前提早出狱。案发在当地星期一晚，枪手在6处地点开枪，中造成22人受伤，包括警员。总理库尔茨在电视讲话中形容，今次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斗争。日经平均指数报23702点，升4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06美元，卖出1912.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3，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75，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咧，较早前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啦。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三成。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有坏车嘅，较早前咁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就断断续续啦，排到去三成。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都系近住大榄转车站呢个位咧，快线就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就是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排到去平石村；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丽港城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呢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少少。咁喺新界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下坑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197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同归于尽， 冷静啲，回归理性。 我唔好过，你都唔使旨意有好日子过啊！ 揽住一齐死，对大家都冇好处噶。 哦，啱啱唔系有人话要冷静啲嘅咩？ 我系都要同你揽炒啊！ 揽炒系咪一定等于唔理智？社会情感同理智之间又存在住咩关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课，今集点解要揽炒？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我咧 ，Kitty 揾嚟嘅嘉宾有 Hugo 胡鸿钧。 Hello Kitty， 早晨。 早啊，喂，首先咧问一下阿胡鸿钧先， 系 你平时系咪呢个早起嘅人咧？ 我系早起啊，晏昼一两点系咪早起啊？ 你覺得呢？ 我覺得都是的，在我的世界裏面。 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又明白的，因為做 artist 很多時候的時間都調到很亂的嘛，那可能你真的凌晨才有得睡覺，那睡幾個鐘都算早起的了。 是，所以其實我是那些作息時間顛倒了，是真的。 是， 那但是在這段疫情期間呢，都盡量嘗試調回正常一點。 哦，又好一點啊？ 即可能12點前都要起身咯，盡量啦，是因為都因為其實我發覺原來早起身咧，你嗰日會健洗好多嘅。因為其實你係咪都咁夜瞓嘅？ 係。 咁如果你早咗起身，你有翻個朝早用咯。 之前咧，大家可能見到胡鴻鈞，當然就有唱歌啦。但係一排咧，都拍咗幾多劇喺電視上面咧，見到你嘅。咁呢一排你又忙緊乜嘢咧？ 呢一排就梗係忙宣傳我嘅新碟啦。咁因為今年即啱啱就推出咗自己第五隻嘅個人專輯啦，咁然後今年亦都有派咗好幾首作品啦，咁所以對我嚟講，今年係真係可以叫做擺喺音樂上面時間多啲嘅一年。 我記得咧，上一次胡鴻鈞出碟咧，我都有同你做訪問嘅。咁我就上次攞住隻碟，哇，好靚啊，廢墟啊，遊樂場啊，咁樣咁啊，影咗好多靚相啦。今次收到你隻碟咧，依然都係好靚嘅，即係都係有一個好似一本靚相集咁樣嘅。呢個係咪你嘅一個情意結嚟嘅咧？即係覺得每一次出碟咧，都一定要影翻輯靚相去回饋翻啲歌迷先。 係啊，即係趁自己年紀仲許可啦。過 就流線影啦， 過咗幾年冇人想睇我嘅啦，應該咁盡量啦。咁同埋都咁正常，一張專輯都一定會有啲相喺入邊嘅，我覺得咁先完整嘅。咁所以我希望係咧成個專輯個感覺都可以令到歌迷喜歡咯。 嗯，其實一向咧喺我印象裡面，胡鴻鈞嘅歌咧都係少少兵歌咁樣嘅。即係好陰功咁樣，有朋友身份啊，有呢個 身份妒忌 啊，係啦咁樣。咁呢一個其實係咪好切合你嘅人物性格咧？你覺得？ 我又冇諗係咪兵歌喎，因為其實好多歌都係源於自己嘅一啲經歷嘅，或者係源於自己嘅身邊嘅人嘅經歷啦，或者自己觀察到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故事啦。咁所以就而我亦都相信好多人都有過同樣嘅經歷嘅。 嗯， 係啊。咁所以咁純粹我都係想透過啲歌曲，好似記錄自己嘅一啲嘅所見所聞啊，一啲嘅自己嘅 experience 啊咁樣。咁因為我唔叻即係點啊？我冇寫日記嘅習慣。 嗯， 但係希望我啲歌曲其實就係我嘅日記咁樣咯， 嚇，係啦。咁如果全部都係你嘅事，咪幾慘下咯？ 所以唔係全部嘅， 係有啲係 friend 嘅， 有啲係我未必係，有啲可能我睇完套戲， 係 或者睇完套劇咁樣啦嘅一啲嘅感覺嚟嘅，係啊。咁所以未必係完完全全全部都係自己嘅感受。 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嘅休息，或者即係我意思個疫情啊嚇，嗰一個嘅停頓，有冇對你？对自己的事业啦，或者对自己人生的睇法有啲咩嘅启悟呢？ 哦，绝对有嘅。 系 咁，因为由上年嗰时拍剧整亲啦，就休息咗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啦。咁到今年叫做年头出翻歌，但又遇上可能社会运动同埋疫情啦，咁都多咗好多时间思考自己嘅未来啊，即系自己想喺工作上 achieve 啲咩咧，或者多咗时间去规划自己嘅人生咧，叫做咁，我觉得系好关键嘅呢啲时间，因为以往可能因为工作嘅关系，冇乜呢啲咁嘅空间，冇乜呢啲咁嘅时间俾自己去回顾、反思、再展望咧，叫做咁系啦，呢一段时间就可以啦，咁所以系多咗好多嘅目標啦，多咗好多嘅反省啦，多咗好多嘅珍惜啦，系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呢啲嘅時間，同埋亦都令到我真係更加知道自己，即今亦都今年就大約三字頭啦，即係嚟緊呢十年可能都好關鍵啦，對於我人生 黃金十年， 係啊，咁所以我要點樣過咧？我點樣去規劃自己呢十年點樣過咧？所以就我希望今年係一個好嘅開始咯。 咁再次啦，恭喜你出咗第五隻專輯啦。咁今朝早咧就聽下你嘅新歌。 努力欺骗全世界，无犯侣伴那被爱的感觉，却慢慢流逝。也许病危而坏细胞天天扩大，剖开或可变细，无奈放不低。就算很关心讲一句说话，都沦为解替。甜蜜已过去，用记忆输血，拼命地维系前系一起。对现已死情怀与身世，延缓了挽救后遗，害每日为一刀切下来，将恋爱压在断头台，还要再眷恋种种恩爱，快割掉你我脑袋，期待未满将来，决裂更精彩。立志分手以后别回来，承受痛也许很应该，痛是爱。慢性的拖拉比急性更坏，病情难控制。其实你爱我活跃的心跳已渐渐停滞，同住单位，这是算感情还算惯例？难道暗里有默契勉强一体？一刀切下来，将恋爱压在断头台，还要再眷恋种种恩爱，快割掉你我脑袋，期待未满将来，决裂更精彩。立志分手以后别回来，明白与你切开可删改，痛亦为了爱。 8:47听紧嘅胡鸿钧嘅一刀切啊，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74%。咁啊，直播室咧而家有阿 O 啦，有小白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今朝早咧我睇到个新闻啊，想睇下你哋两个食咗大闸蟹未咧？ 食咗咯，今年 食咗 咯，食咗咯。今年唔止大闸蟹啊，我知道小白同埋 Kitty 都中意食蟹嘅人嚟噶嘛。咁咧，今年咧早咗去街市买，咁啊原先咧真系谂住买大闸蟹嘅，其实咧。今時今日咧，即係除咗大閘蟹，仲有好多唔同嘅蟹可以俾大家選擇啦。咁啊，第一咧有黃油蟹啦，又有呢個閃仔蟹啦。其實今年啲閃仔好靚，我問過嗰啲叫做魚市場嗰啲朋友仔講啊。咁我有一日特登揸車去咗三聖村啊，買海鮮。 你真係好浪漫呢個人， 幾得閒啊，幾冇嘢做啊。 但係其實閃仔係食咩㗎？ 食膏嘅， 食膏嘅， 食膏嘅唔係食肉嘅。咁啊，仲有咧咁啱咧係鹹淡水交界啊，即係適逢咧啲蟹換殼啊。所以咧，哇，勁啊！呢、這個即係呢一兩個禮拜咧， 重殼蟹 係啦，重皮蟹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時機啊嚇咁啊 ！Kitty 有冇食過重皮蟹啊？ 冇，係點㗎？ 嚇，小白可以 即係一戳一剝咗個殼之後咧，你發覺咦入邊仲有一陣殼喺度嘅，但係個殼咧 係軟殼嚟， 係軟嘅。咁你會見到佢同嗰個本身個外殼個樣咧係差唔多，不過你咬落去嘅時候咧，佢好腍嘅，不過咬落去你要扯一扯。 咦？咁我哋食軟殼蟹係咪就係呢啲重皮蟹整嘅咧？ 我就真係唔知道。不過重皮蟹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咧。其实即系你剥咗个硬嗰个壳之外咧，跟住佢因为准备换壳啊嘛，咁佢入边咧嗰个壳 跟住你个壳生啦， 系啦，跟住咧就好似一层皮咁样咯，即系皮肤嗰啲咁样噶，即系你食落去个蟹盖啦，大家都中意食蟹盖嘅，其实因为蟹盖唔使咁烦，唔使做咁多嘢，同埋食蟹膏啦咁样， 淡淡蟹膏 系啦，咁啊，即系嗰个食个效果做到呢一个嘅效果，所以你又可以揾下有冇重皮蟹食咯，所以我开咗蟹柜啦，两位咧。 我都开咗啦， 开咗啦，一只咯。 哦，咁 系 啊， 忍得噶。 咁啊系，你又有伤口，你唔好搞咁多食海鲜住啦，你都系。 其实西医嘅角度就冇话戒口嘅。 西 医 角度，佢已经同我讲唔使戒口噶啦，唔使戒口， 又唔好咁过分。 你为咗快康复，咩都信啦。 我都已经系唔戒口嗰啲人， 同埋即系小白依家系筋骨嘅嘢嚟嘅啫嘛，即系唔系话即系有个刀疤 啊 嘛， 系啊，同埋有伤口啊嘛， 有手术啊嘛， 系啊，都系。我成日觉得系即系筋骨嘅嘢咧，就唔关呢啲。 系内伤系嘛？ 系啦，即系可能系啲关啲蛋白啊，即系或者食多啲猪手补啊嗰啲，即系我都系比较老土啲。 都啱嘅，都啱嘅，以形补形。 以形补形啊嘛。 喂，我点解想问下你有冇食大闸蟹咧？因为今日见到单新闻咧，佢就话海关联同食环咧破获咗最大宗嘅大闸蟹走私案啊，有7700只蟹，总值咧系600,000咁多。 边度走过嚟？ 系咯， 其实啲大闸 内地啦，系嘛？ 睇一睇下佢有冇讲。 有冇啲系咩省份？你话喂，即系阳澄湖咁样，或者太湖咁样，都系呢啲传统，即系叫做输出大闸蟹嘅地方。 喂，其实而家咧成日都话我哋等阳澄湖，即系搵阳澄湖嗰啲大闸蟹啦。你知唔知原来我有一次喺街见到，北海道大闸蟹，你有冇见过？ 系咩？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 有啊有。 即系我有我上年嘅时候我见过嘅，咁我亦都试过嘅。咁你问我系咪个味道点咧？咁样咁入佢又主打话咩？佢哋啲水啊清啲咁样。 饲养方法 系 好啲。 咁我都觉得啲水系靓嘅，系咪咁？你用北海道个名，咁但系我又觉得咧，食落去个香口，即系阳澄湖好似好食 啲。 咁 around 几多钱只咧？北海道大闸蟹， 佢都系80几蚊一只， 差唔多 系啦。但系个肉咧，佢就会实啲嘅，但系啲膏嘅香咧就冇本身即系阳澄湖啲咁。 咁 但系我哋大闸蟹唔系净系食肉噶嘛，我哋食膏噶嘛。 系啊，啱啱朋友食嗰啲大闸蟹放题咧，其实啲肉都唔 系 好食到， 好浪费 啊！系啊，有好多嘢都浪费。 系啦，咁啊，回应翻阿欧啦，嗱，佢呢一篇嘅报道咧就冇讲到话系边一道走过嚟嘅，咁但系咧就喺呢个敏感度嗰个管制站嗰度咧就截查咗一辆嘅货车，咁喺车上面咧就已经申报嘅货物里面就发现呢一批系怀疑未列仓单嘅大闸蟹，同埋有一啲嘅冷冻食品啦，咁啊总值就应该系差唔多600,000港币嘅，因为呢一批蟹咧佢就冇附有一个由出口地当局签发嘅卫生证明书啊，咁就唔符合嗰个规格啦，咁啊所以其实 真系忙中有错冇攞。 系咯， 即系点样飞走咗？嗰张单唔见咗咁样， 即系急得滞， 漏咗个批文，漏咗个批文，但系批货嚟咗， 系啦咁样，因为佢又唔系偷偷鸡咁样搭大飞咁，就咁。听啊， 其实佢嚟都嚟到，佢好光明正大噶。 听啊咁听啊，听啊咁听啫，我唔识啦。 嗱，咁佢话咧检获嘅嗱大闸蟹冇啦，咁连冻肉都冇，冻肉亦都冇附有来源地有关当局签发嘅卫生证明书。 咁 冻肉就唔啱啦，正所谓我有批牛肉好睇噶，咁样咁啊唔啱啊，即系呢个 API 政府宣传片都时有去报道啦呢个。 系咁当然啦，即系你仍然就调查当中啦，咁个司机就即系被捕咗，咁啊睇下到底系你真系唔。见咗啊，定系发生咗啲咩事，定系真系走私啦？但系我想话啊，到我哋真系买大闸蟹嚟食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好细心咁睇？即系啊，呢只蟹系咪真系有卫生证明啊？或者有食环嘅一啲即系批准啊？ 而家好多大闸蟹佢咪话又有唔知咩环咩环咁样，又啲咩印咩？ 即系嗰啲扣啊？ 系啦，嗰啲咧。 之前你睇电视都啲扣都系假噶，即 系 又话认啲绳啊咁样噶嘛。 成日都有嘅咧，你嗰啲嘢如果喺内地落嚟啊，成日都有造假。之前嗰啲咩湛黄啊，即系嗰啲。西瓜咧唔同嗰啲數字西瓜， 湛神啊， 湛神啊，咩咩數字嗰啲最後個西瓜都係唔係嗰個品牌或者唔係嗰個種植方法，只不過嗰張貼紙係大量生產咗，跟住黏嗰個貼紙就係代表嗰個品牌咯。咁所以你話嗰啲咩環啊、咩圈嗰啲，全部都可以造假啦。不過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大家買大閘蟹咧就好少去街市或者大閘蟹鋪嗰度買，好多時候咧喺網上啊，即係撳手機有啲 app 啊，或者有啲朋友做網店，咁可能做下呢啲大閘蟹嗰啲咧，跟住佢就成個冰袋咁啊運咗嚟你屋企。 即係有個竹籠啫嘛，幾鬼靚啊！嗱，我就申報下先，我今個蟹季咧就食咗三次，咁啊分別咧就叫咗 你真係好中意食蟹， 你講到好似自己未食咁樣喎，而講到我食咗咧，覺得好偉大咁，但係點 解食咗三轉啊？ 已經食咗三次啦，拋離我哋幾個身位。 係啊，但係我每次因為以前我真係我特登飛去上海食。添啊，有一年， 哇， 系啦，咁啊，但 你真系好中意食蟹， 唔系，同埋我有一班 friend 又咁啱，即系志同道合啊。 有冇唔同咧？去上海 真系有唔同，我觉得嗱，可能首先心情会唔同先啦，个成本亦都唔同啦。但我讲翻即系老实个味道咧，我真系觉得特 別香，即係嗰陣味。同埋咧嗰陣時候我哋 酒好飲啫，因為人哋話食大閘蟹要飲下嗰啲， 係咪因為啲酒撞咗啲膏啲味啊？ 可能係咁啦。 同埋咧嗰陣時係有一餐好似人哋會幫你起埋曬啲肉啊，起埋曬啲膏，咁好乾淨嘅。佢企喺你隔離戴曬手套，即係整俾你睇。咁等你咧，即係因為有陣時啲人好懶咧，食大閘蟹就啊整嗰啲肉咧，一係就曬，一係咧就哇咬到牙都崩咁樣咧。佢係好快手、好專業地咧，將你成隻蟹所有嘅膏同埋肉拆曬出嚟，俾你啖啖享用。 最後可唔可以砌翻？ 係咯， 隻膏搭出嚟咧， 係啊，可以啊。 佢連蟹腳嗰啲肉都起埋俾你， 起埋啊！ 哇！ 你需要食埋個服務， 神乎其技喎。 係啦，咁啊，嗰次都係即係一次美好嘅回憶啦。講翻今次喺香港咧， 你都冇得飛去上海食啦，依家嗱隔離十四日， 係咯， 再落翻嚟隔離十四日，你係一個月唔使做節目 咯。蟹都死啊！咁但係今次咧，我就真係好似小白咁講，就喺網上面試，因為都好多鋪頭有賣啊嘛。咁我覺得普遍嚟講質素都幾好喎。今年我唔知道係咪即係平均地，因為年年嗰個質素都會唔同㗎嘛。 你兩位中意食公定係食乸多啲咧？即係關於大閘蟹嚟講， 我中意食公多啲，係啦。Kitty 咧， 我都係， 我 一定係食 乸多啲喎。睇嚟我哋 點解啊？唔係，咁我哋可以一齊食喎。 係咯， 因為我記得上年我有同茉莉一齊食噶嘛，跟住我哋係加錢都要食公。因為有時你出去嗰啲酒樓咧，佢 set 好咗嘅兩隻公加一隻乸咁樣，咁跟住你再額外加錢先可以換衫， 唔 係 咩？ 唔 係公好似貴啲㗎，係 咩？公係貴啲， 因為普遍都係啲人會中意食公多啲嘅。哦，估唔到你咁識食，你又覺得乸喺邊度好食咧？ 唔知 啲膏係咪實啲啊？因為乸你都知啲膏實 啲啊， 係啊。 咁有啲白色嘢嗰啲係公啊嘛， 公啊公啊， 係咯。 你係咪唔中意嗰種黏黏？ 唔係啊，白色嘢嗰啲食得唔多啊，因為咧本身有白色嘢，即係公啦。咁佢又有膏喎，咁又有白色嗰啲嘢喎，咁你就會令到成個口感咧再張住多啲，同埋咧你食兩三隻公咧你就飽噶啦嘛。但乸咧就可以食多幾隻咯。如果喺嗰啲大閘蟹放題嗰啲鋪頭，咁不過咧 佢真係好實際， 係啊， 實際啲啦。你有陣時真係唔好講笑，你估一隻大閘蟹平咩？係啊。 喂，但係而家咧都已經都有大閘蟹放題，但係同我哋幾年前食嘅都已經好唔同 啦。你有介紹我去咩將軍澳一個咩酒店嗰度食？间酒店冇咗啦， 唔系酒店有，但系呢个餐冇咗。间 酒店都冇咗啦。 酒店有，但系嗰个套餐冇咗啦，因为我哋连续几年都喺嗰度食噶。 等我去包一个尾啦。其实大闸蟹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后生细仔咧，都唔好食咁多，因为后生细仔咧都有机会咧胆固醇过高嘅。 系啊。 咁如果你话自己咧本身已经有三高啊，乜高啊、物高啊、发线高啊嗰啲咧，就唔好食咁多，而且食嘅时候咧，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咧蟹咧都系凉， 好寒啊！ 即系有啲相应咧，譬如话咩饮翻啲姜茶啊嗰啲啊，即系食嗰啲即系姜汁状啊， 两啖嗰啲酒啊，系啦，花雕酒啊咁样都系。 你又可以试下咁样饮翻啲酒啊， 食得太多都要把把脉嘅，睇下会唔会凉得滞。 唔可以饮酒都唔可以胡乱饮，有啲酒好似同蟹本身系会相撞嘅，喺嗰个食物相冲表嗰啲。 即系要饮翻花雕。 系啦，类似揾翻啲专业人士帮下你啦。咁啊，不过一班朋友食大闸蟹系开心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四日系一年嘅第30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7日。1993年11月4日，一架编号 B165 波音747-400型隶属中华航空公司嘅客机由台湾起飞，到达当时嘅香港启德机场着陆后，冲出跑道，坠毁海中，造成机上10人受伤。当时香港天文台正悬挂3号强风信号。由于肇事客机机身长时间浸于海水里面，华航决定不作修复，港机工程买下客机残骸，用作同类型飞机嘅零件使用。呢架亦成为首架退役嘅波音747-400型客机。11月4日出生嘅朋友极富魅力，拥有说服别人嘅才华，亦具备挑起争端嘅本领。无论喺家庭或社交圈子，都居于领导地位，受人重视。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有冇说服别人离开危机嘅觉悟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意外就系意料之外呢句说话。是对不想发生但是发生了的事情的解释，还是只是掩饰呢？ 康户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青龙头噶。屯门公路入屯门大榄转车站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青龙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就挤塞，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上海街。秀茂坪道去回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挤塞，龙尾就在华都花园啦，同埋黄珠路就近住友爱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9:07投资 O2O 啊，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啊，恒指咧一度高见咧25048点啊，创咗两个月嘅高位啊。不过咧今日应该咧阴晴不定啦，虽然咧隔晚美股啊都系大升嘅，不过咧根据华尔街日报啊同埋 NBC News 咧联合进行嘅一项最新民调咧，显示啊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咧全国嘅选民入边嘅支持率咧系暂时领先特朗普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美国总统大选咧系计选举人票都好重要噶，咁啊究竟咧选情会系点咧？睇嚟啊，今日咧大家咧即系茶余饭后嘅话题咧，除咗啊，琴日咧蚂蚁上市足招惨遭滑铁卢之后咧，应该另一个焦点所在咧就系美国总统大选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日嘉宾有 英式教育执行总监陈思明。 早晨 ，Samuel。 Morning。 我记得我哋之前咧就讲过话咧，越嚟越多香港人咧，无论系任何嘅年纪，细至几岁，大至十几岁或者廿岁啦，都会好中意咧，就系而家去海外升学啦。咁其中英国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地点。 系啊，冇错啊。 咁到底有冇啲乜嘢嘅准备或者系条件咧，先至知道佢哋诶准备好啦，可以飞过去读书噶？ 我谂几样啊，几方便啊。一个学术嘅准备啊，一个心理嘅准备啦。咁心理准备。这个就要靠家长自己去find out了。即是我成日都提议啲家长呢喺个选校过程里面呢带埋小朋友参与嘅。 嗯。 因为如果佢哋好抗拒去英国呢通常都适应得唔好嘅。 嗯。 咁学术准备比较简单嘅。睇下唔同嘅年纪啦。我諗13岁以下呢其实个学术要求就真係唔高嘅。咁、要学校就要考你嘅英文数学啦同埋一个叫做 reasoning 嘅考试。 嗯。 咁呢个系私立学校。即係我諗大部分而家港人去英国报呢其实都系报私校嘅。咁就考英数 reasoning。咁但如果你报公立呢咁两种一种就派位嘅咁、所以你学术能力就无关嘅係你睇你住边嘅同埋睇你运少少运气啦。第二种呢就叫做 selective 嘅公立学校咁嗰个就 grammar school。九岁报或者十岁考试十一岁就扑㗎啦。咁、那个十一 plus 考试考完考得好嘅话你就入文化学校。考啲咩呢 ?reasoning。咁、你发现咗英国好鍾意讲 reasoning 嘅咁佢就係推理题。咁有数字推理啦空间推理啦图片推理啦。香港學生通常最弱就呢方面啦。如果而家聽緊嘅聽眾小朋友係譬如幼稚園啦、畢業啦或者小學生啦、我建議佢哋買啲書，可以有本書叫 Bonds B O N D S。今時今日就應該我自己個電腦嗰啲方便啲嘅，可以免費，可以俾錢，咁就玩下啲推理題咯。因為香港就算你幾叻啊，又攞曬 certificate 啊，英文又好叻啊，但有時嗰種推理技巧咧， 就企咗喺度啦， 就企咗 喺度。 所以我覺得私校就多樣嘢睇咯，除咗學術要求，就要睇埋面試啦。咁嗰個就我就所以話，嗰、那個就我第一樣嘢講，心理準備好緊要。 係，其實咧都好想問咧，係咪真係拎住個 BNO 咧？即係譬如小朋友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旅遊證件，或者係叫做當地嘅一啲居留證件啦，就可以大部分學校都報得到噶啦。 冇錯啊！而家即係佢啱啱更新嘅條款啦，咁啊要父母一齊去啦，要十八歲以下。咁大家都攞咗個 BNO visa 嘅話咧，你就可以報讀英國本地嘅公立學校、文化學校同埋私立學校。 係，咁即係變相同當地人嘅選擇係一樣嘅咯。 係，冇錯。 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嘅時候，係首先應該點做咧？應該係喺香港報咗個學校先過去啊，定還是去到買咗地方啦，先至去用嗰個地址報學校咧？ 公立同私校有兩條路嚟。公立咧你就冇得報咗先㗎啦，你一定係落地。跟住去 council 度登记，咁啊等个 council 派俾你嘅，通常都好快嘅，咁但係佢就会因应你嘅邮编，即係你住嘅地方，咁啊睇下你最近嘅，你可以揀志愿嘅，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 可唔可以揀唔係自己邮编嗰个志愿？ 唔可以，你一定揀翻自己。咁佢派唔会派俾你，都其实都冇意义。咁然后咁你可以揀 selective 嘅学校，有佢跟 non-selective 有 state comprehensive， 即係嗰啲叫做有教务类，系啦 council。派位就係咁嘅啫。咁如果你報私校就好唔同啦。私校就係你可以去到當地先報啦。但係好多我哋嘅家長朋友咧，都係香港報定，考曬試入博士，做簽證或者 BNO visa 唔需要簽證啦。到時搞掂曬先走。香港家庭亦都可以留意就係、是，以前我哋讀嘅私立寄宿學校咧，其實係可以唔寄宿嘅。只不過你要交學費。係。咁呢一 個學費係包埋寄宿費㗎。 嗰、那個學費唔包寄宿費，咁可能就係你當好似香港讀國際學校咁嘅價錢，十零萬港紙。咁呢一個係一個 option， 亦都有第二條路嘅就係、是、你可以讀公立學校嘅寄宿學校，咁就都要俾寄宿費，就唔使俾學費啦。又可以十零萬一年，嗰、那個咧就唔使登記啦。因為如果你喺英國報公立學校咧，就唔使登記，直接同學校報噶啦。但係就要寄宿嗰啲叫 state boarding。咁但係要好小心揀噶，因為以往我哋好了解香港人好係中意嘅學校係私立學校，英國得 7% 人口讀得起嘅。咁 係因為好貴啊嘛。 又貴，同埋佢都叫做學術嘅金字塔嚟嘅，即係而家成日都話，點解啲首相個個來自私校？法官七個有五個來自。都是私立學校佢哋壟斷咗政治經濟所有嘢咁喺英國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咁但係就因為咁 如果香港家庭去認識，哇，好優良嘅學校，小班教學，咩好大校園，讀得好開心。其實呢啲以往係私立學校，揀公立學校就要小心啲咯。 係嗱，香港好多家長都會覺得，如果去得外國讀書咧，咁到時咧應該去嗰邊咧就 train 到，就算本身英文唔好嘅咧，都會講得很好好噶啦。咁係咪真係咧？定還是其實去之前都應該要有翻咁上下英文嘅水平，起碼會話講得掂啊，聽得明啊，咁先得噶。 嗱，我諗睇年紀咧，我自己9歲去英國讀書啦。咁我初去嘅時候咧，英文係好屎，即係我去到一喺學校就一個禮拜到啦。人哋問我啲嘢擺邊，我話 oh it's my keep 啊嘛，一個 keep 你有邊個香港人估到個 keep 嘅英文係咩咧？ 我以為 keep 嘅英文你聽落似英文，跟住俾人笑咗幾個月。咁但係由 it's my keep 去到 fluent 英文咧，其實好快，因為你日日喺生活上又要你點樣嗌嘢食啫，你冇理由 this 噶嘛，你一定要學啊，你點樣都要問下人哋洗手間喺邊度，你點樣都要同人哋溝通下鬧下交咁先大個。咁但係我覺得學英文嘅機會通常喺生活上嘅，就唔係淨喺書本上嘅。咁我覺得你睇翻個年齡，如果你16歲先去，咁你英文低要有個好嘅根基啦，你得翻兩年時間就入大學啦，你仲有兩個高級程度會考要考添。咁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8、9歲，甚至乎再細嗰啲，我相信半年內你識同佢哋啲鬼仔鬼妹鬧交嘅。 同埋我諗最緊要係唔好驚咯，即係唔好怕俾人笑，咁就可以學得好快啦。因為如果你自己膽怯咧，又唔敢講咧，咁就真係難啲啦。我覺得 係啊，咁俾多個貼士大家就係、是，始終英式口音咧。就同可能有時我哋有啲香港啲國際學校啊，或者你聽工人姐姐 都比較少係英式口音， 非常唔同啊！咁你可以喺香港呢段時間就算補習都，咪睇多啲英國嘅劇集咯。有一套叫 Blackadder， 我成日覺得可以推介嘅。Black Blackadder Adder，由岸斗先生 Rowan Atkinson 做嘅，以幾好笑嘅角色去講英國歷史，又學到歷史，又學到英文，大人睇都好難明，咁啊大家一齊， 大家都唔明啦， 係啊，又好笑。 好啊，多謝曬。Samuel 嘅推介，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Samuel。 同意着土，若然让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唱多见。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冻。 陈奕迅《致明日的舞》。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Hello， 9点16分。 Hello， 9点16。 做咩事啊？讲 hello 都唔得，唔通？ 你睇聪哥笑到。 唔系，我见我头先我把声弱咗嘛，跟住谂住补翻一句咯。 冷不防無端端講聲 hello， 唔係有啲可能聽眾而家先聽啊嘛，同佢 say hello。 好，我哋講下 fusion 菜啦，好唔好啊？ 嗱， 因為點解講 fusion 菜咧？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 估你唔到小寶寶啊， 係咪好 surprise？ 唔知道阿鐘哥同阿崔傑彤咧，我哋平時食飯嘅時候出去選擇嗰啲餸菜，你哋會唔會選擇一啲傳統嘅？定係中意揀一啲佢真係好多變化嘅 咩叫好多變化？ 好多變化即係佢中意將唔同國家嘅烹調方式咧放埋入去。 我點知佢係唔同國家嘅烹調方式？ 佢哋有時會賣曬廣告喺度話，我而家就將乜嘢邊度嘅材料就放喺呢一個套餐入面。 如果佢講到明係咁樣咧，我必定唔會食嘅。 點解咧？ 我又要用翻張三豐教張無忌喺呢個 太極拳 太極劍。你学晒所有嘅招式之后，最紧要系咩啊？忘记佢啊嘛， 哦、 你唔会记得你耍嘅一招一式，先至去到巅峰嘅状态。如果佢仲话俾你听，嗱， 我做呢煮呢个系日本式，嗰、那个系印度式，嗰、那个系法国式，即系佢仲记住啲招式嘅话咧，咁咪即系低手啦、 啊，就要去到无招式、 嗯。即系佢煮完之后，我唔知道我点煮出嚟噶。好，唔記得啦。 咁即係高手， 即係食完之後，中間應該係食完，我就會 feel 到啊，佢有少少印度嘅感覺， 嗯、 但係有少少法蘭西嘅味道， 仲、有魚生腥味添。 係咯， 咁先至係高手。 你點做到㗎、 啊？ 我唔記得。你咁高手， 高手 高招添啦。 不過咧，題外話另一樣咧，我到而家都好難接受嘅， 係 分子料理、 哦。 我自己就好難接受。 我有食過分子料理煮出嚟嘅雪糕， 我試過咩味啊？ 好霹靂龍蝦味又有啦，豆腐味都已經過時啦，仲有啲咩特別嘅味咧？曲奇味我又 我食過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同埋芒果糯米飯 嘅咩？ 雪糕 雪糕啊嘛， 叉燒飯味我都好似食過，雪糕係啊， 鹹啊， 即係佢將我試過有一啲咧就係整到好似一條魚咁樣嘅，但係雞肉雞嘅味道嚟嘅，即係雞有雞味，魚有魚味。 咁其實齋本身咪就係咁咯，係 啦，即係 芋頭魚咁樣， 係啊，題外話， 素鵝咁樣。 即系你食条鱼咪食条鱼咯，点、解要俾 鸡 嚟 咁 样？而家有好多薯片， 接受唔到嘅。 佢又叉烧饭味，又烧味味。 你有冇试过先？ 我有食过， 得唔得啊？ 其实我都会问我自己，点解我唔食叉烧饭嘅？ 嗯， 我有问过呢个问题的， 因为佢真系薯片嚟噶嘛。 系，咁点解佢要做咁多味咧？佢做杯面味。点解我又唔食杯面咧？我要 因為 想我要追寻嗰个味。 即係咁飽， 我要追尋嗰個味道，點解我唔去食嗰個原本嘅嘢，而我要食一樣假嘅嘢，要去追尋翻嗰個味道咧？ 唔係佢薯片咧，我就可以理解嘅，因為佢嗰塊薯片只不過係一個載體，佢想食嗰陣味，但佢又唔想食曬成件事咁枯。 因為呢啲咧，等於你而家分咗手之後，你揾一個好似前度嘅現任啊，即係愛的替身嚟嘅。你明明係想食杯麵，咁點解要食薯片？你基本上想食薯片，但係我想擁有杯面，即係前度你又要，現任你又更加想要，咁又唔得嘅呢一樣啊！ 咁樣即係佢嗰啲咩四川麻辣火味嘅薯片都唔會要嘅， 即係你淨係食原味嘅啫。 原味 唔怪 之得，最多咪鹹啲，鹹啲，貪嘅，貪嘅，即係嗰啲咁樣。 OK， 我睇到一樣嘢，點解嗰啲薯片有好多種好多味道啦？最賣得嗰只咧就係普通嘅。薄鹽味，就係、好似中哥呢一類咁樣嘅客人咧，因為佢覺得太多花神，我就不如揾翻最原始，我想食薯片，我就去買翻薯片。 咁講到你哋咁專一咁嘅，食個薯片啫， 咁啊梗係啦，喂呢啲 揾啲新意啫，都係大哥。 咁呢啲時候梗係咁樣吹噓自己噶啦。 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 fusion 菜咧，啲特別嘅叫做烹調或者配搭咧，有一啲真係要問下你敢唔敢試。好啦。其中一個咧就喺台灣嘅呢、這個，咁佢就將嗰啲叫做甜圈沙翁甜圈咧，加咗好多古靈精怪，其中一樣 即係 donut， 係啦 donut， 咁佢咧就加咗台灣其中一樣最出名嘅就係咩咧肉乾，將個肉乾咧就切咗四條狀，然後個 donut 係圓圈噶嘛，就好似一個口字，就放咗喺一個圓圈嘅嘴上邊咁樣， 咁啊點咧？ 咁你哋會唔會食咧？ 我咁呢个又唔奇怪喎、 好有少少辣，亦都有少少咸，但佢放咗一个原本系甜嘅冬得上面，系啦，咁啲人咧就食过嘅时候咧，估唔到出奇地咧，竟然梗系受欢迎， 即系咸撞甜， 咸撞甜嘅感觉咧系受欢迎。好啦，除咗呢一样嘢受欢迎之外咧，佢哋仲有几款咧都几特别，而我。几意想不到咧，系受欢迎噶。其中一个咧， 咁啊，今朝大家好似好肚饿咁样讲， 系咯，全部 都 系讲嘢食。 今朝做咩事啊？ 真系肚饿。好啦，其中一个咧就系朱古力酱嘅汉堡包。 哦， 嗱呢个我真系我唔会试。 嗱，但系呢个又咪有啲似我哋平时喺便利店买嗰啲咩冰嘅，佢咪有花生酱味同埋朱古力酱味，其实佢都系搽咗一阵。 但系佢而家呢个 佢有块牛喺入边 牛啊嘛， 吓佢有牛喺度， 汉堡包嘛， 汉堡一定有嗰块牛噶嘛。 咦，咁啊古怪啲。 即系佢将原本咧系落茄汁嗰个位咧， 就落咗朱古力酱， 大量嘅朱古力酱喺度。出奇地又受欢迎， 又好食系嘛？ 又好受欢迎，好啦，咁另外一个咧 受欢迎必定噶，新鲜啊嘛， 新鲜 可以受欢迎几耐先至系重点啊？即系可能佢过咗个热潮之后，即系等于啊，十多年前你未香港会掀起过一个食嗰啲日本即刻烘出嚟嘅芝士饼嘅热潮嘅嗰啲芝士cake 嗰啲卡系嘛？ 啊，咁跟住哦一阵风咁样咪又冇咗系咪先？即系而家都仲有人食噶，而家都仲有人买噶，不过就冇咗。 如果加花生就汉堡包入边。 加花生醬，這個，又有個牛喺度， OK， 因為牛加花生 醬，牛加花生醬又好 似 夾啲喎， 係嘛？ 係啊， 我都唔得喎， 因為花生醬，譬如好多鹹食嘅嘢都會加花生醬，譬如你沙爹醬，即係沙爹金菇肥牛煲咁先算啦，你都會落少少花生醬都會香噶嘛。譬如你啲馬來西亞風嗰啲飯咧，有時你啲飯都會落兩羹花生醬來撈噶嘛。 好啦，如果呢個你咁樣講下，咁如果你去一啲美式快餐連鎖店，香港有好多嗰啲咁樣啦。咁，如果你食一個漢堡，你通常會用乜嘢飲品去送嘅？ 飲品，汽水， 汽水啦。 通常係， 你會唔會選擇奶昔或者奶茶？ 哇，好飽啊！ 嗱，會唔會選擇呢樣先？ 檸茶我都仲可以。 咁即 係話， 咁即係話，如果你選擇食呢個漢堡，但係你選擇奶昔咧，其實等於淨話阿白元浩講嗰個啦。你食個漢堡，但係我上面搽朱古力醬，都係撞到砰砰聲嘅喎啲味，都係撞嘅喎。咁但係咧，真係會有人會咁樣試。我有一個我喺尖沙咀嗰間好多年前啦，十幾年前，我有一個畫面咧，我就久久未能忘懷嘅，就係關於食呢個漢堡包。咁話說當日咧，咁我又一個人啦，咁啊落到買個包，即係快快收食嗰餐走啦咁樣。跟住咧見到我對面有一個小朋友，當時一個小朋友，大約睇佢嘅樣咧，應該七八歲左右嘅啫，穿住件校服，咁啊當然小學生啦，肥嘟嘟。好得意嘅，真系肥嘟嘟好得意，我再讲一次，肥嘟嘟好得意嘅， 好得意嘅。 佢自己一个人坐喺度，我做咩事呢？跟住咧，佢台面搬啲嘢过嚟嘅时候，两个最大嗰只，即系嗰个牌子唔讲得啊，两个最大嗰只， 系 两杯奶昔， 哇， 两包大薯条，好明显就 系个肥嘟嘟啦， 两个套餐啦，一个人坐喺我对面，我同佢就系打住个照面，我食紧一个最细嗰个包，佢自己一个僆仔。食紧两个最大嗰个包， 佢阿爸未嚟啫系嘛？ 冇啊，佢食完走咗啊，自己一个仲得快过我，仲要系饮住嗰两杯奶茶，啄 发育啊嘛， 七岁快咩肉 咧？发育噶啦， 都唔系发成咁系嘛？ 哇！我睇完之后，我呢个画面我系久久未能忘怀，我到而家我都仲记住佢个样啊！ 佢系肥仔嚟嘅， 我讲第四次，即系一个肥嘟嘟， 好可爱， 吓到我啊！哇！攞出嚟啄食完一个啦。跟住再攞个，就食埋嗰个，哇！我连嗰个我都未食完，佢已经食咗两个，仲有两杯奶昔，两包大嘅薯条。 哇！ 小朋友，即系当时我都讲，我心谂小朋友，你唔使食埋我嗰份啊嘛，大佬。 哇！佢好犀利， 好犀利。 嗱，咁但系咁多呢啲，譬如 fusion 嘅食物入边咧，钟哥你会觉得乜嘢人？乜嘢接受能力嘅人，佢可以成日咁样去到转自己嗰啲食物，因为人咧同着衫一样噶，可能我哋会有几个，譬如我都偏向呢一类型嘅食物，我亦都偏向嗰一类型嘅。但系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咧，哦，佢有新嘢我就去试，有新嘢我就去撞，系撞到天花龙凤，可能啲人谂唔到嘅，我就系中意嗰一只。 唔系好中意走喺时代嘅尖端嘅人啦，即系我想试下新嘢咁样。传统扬州炒饭我唔要，我要扬州炒饭，但系有福建 style。 系， 即系咁样，扬州福建炒饭咁样。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系由睇电视开始，睇咗咁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喺今年嘅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紧模拟制式嘅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系睇紧港台电视嗰阵，望下右上角嘅标志，有冇睇到好细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啲加翻部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啦。唔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晨光追踪31。 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因为有啲咩好介绍？ 喂，今晚咧8点咧有个新节目喎，即系经过咗好多年咧，星期三晚上8点咧，之前系做警讯噶嘛。而家个新节目叫《地球是圆的》，咁咧就系个事咧就系事件啊。即系其实好多国家地域发生嘅事咧，其实咧都同其他地方咧系扣连埋一齐，互相牵引嘅。究竟咧地球是圆的咧，今日又会讲啲乜咧吓？今日啲国际大事，大家都可能定睛咗喺呢个选举嗰度，又有冇关系咧？咁样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 好。 咁今晚咧9:30咧有一个节目咧就 即係幾特別嘅。 嗯。 啊，就係31漢世界咧，叫39號室咁樣。通常我哋一講到39號室咧，可能就係去鄰街政啊。不過會唔會有39號房咁犀利咧？咁啊嗱，佢係想講咩嘅咧？啲北韓咧，其實係全球最貧窮嘅國家之一啦嘛，因為受到好多經濟制裁啊嘛。 嗯、 但係佢居然擁有呢個核子武器喎。吓、啊、咁就威胁全世界啦咁，咁点解佢哋会有呢个能耐嘅咧？根据一啲咧前北韩嘅相关官员透露啦， 嗯， 咁呢一个朝鲜嘅劳动党咧有一个机构系地下组织嚟嘅，叫39号室， 系， 咁呢个39号室系做乜嘅咧？咁就系咧，佢哋做好多嘢去绕过呢个国际制裁啦，咁咧就例如印呢个美金啦， 哦。 又或者是走私軍火啦，甚至乎是一些咧係保險嘅詐騙等等方式咧，就去咧攞到呢個外匯啊。咁、 嗯、 以呢個外匯咧就可以俾呢個金氏政權咧嚟到運用嘅。 哇！呢啲咁神秘嘅嘢而家公開曬啊！ 係、嗯、咁，你知啦，咁嗰啲前官員啊嘛，嚇梗係要走出嚟嘅時候有啲貢獻啦，梗係貢獻翻一啲咁樣嘅秘密資料啦嚇，咁、 哦 okay、 樣咯。咁但係咧，今晚咧就係11點咧，午夜廣場學人傳社科咧、嗯，就會講個題目啦。點解要攬炒咧？咁樣， 嗯， 啊，攬炒呢個詞語咧出現咗咧，即係成年啦嚇。咁、啊、究竟攬炒背後咧，係喺社會學啊同埋文化研究咧，係點樣睇呢個定義嘅咧？同埋喺背後咧，係有啲咩邏輯基礎喺度咧？今晚亦都去睇下啦。 好，唔該曬，吉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大选多个州的票站在本港时间今早陆续关闭，并随即开始点票。美联社推算，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连取两个传统上偏保守的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州之后，再攻下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田纳西、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继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之后，再在康涅狄格、特拉华、伊利诺伊、马里兰、新泽西、罗德岛、马萨诸塞胜出。拜登在选举人票方面暂时以85票对55票领先。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昨日被警方拘捕，被暂控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据了解，事件和他有份制作的721垂柱真相有关。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传媒查册车牌是很常见的侦查报道方法，过往没有听过记者因为查册被捕。今次事件影响整个新闻界，增加了法律风险和不明朗因素。他又说，传媒查册完全是基于公众利益，希望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进行报道，所得的资料亦没有用于非新闻用途。法政会司承认大律师何德康说，现时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对新闻报道有豁免，但是运输署的车牌、查册、表格并没有新闻用途的选项，认为有空间提出司法复核，挑战当局的做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两宗是新疆的本土病例，其余15宗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上海、广东、四川、内蒙古、福建和陕西，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6087人确诊，4634人不治，超过81000人康复出院。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法国新增36000几宗确诊，再多854人死亡，累计38000几人不治。法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50万宗，当局上星期宣布全国封锁一个月，所有非必要商店暂停营业，但是容许学校继续上课。 官方发表公布禁止超市销售非必需商品。财长勒梅尔说，敢做是保证政府的管制措施对于所有商家都公平。西班牙新增近18700宗确诊个案，再多238人死亡，累计近160万人染病，36500人死亡。数字不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当地已经连续两日没有提供疫情数据，累计有近160万人染病，36500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听日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7点，跌92点，成交金额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5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5.8，跌咗24蚊。腾讯控股584.5，跌13蚊，港交所364.8，跌13.2，美团298.6，升2.6，石药集团8.23，升1.3，中国平安80.4，升7毫，友邦保险78蚊，升5仙，比亚迪174.5，升4.5，汇控34.75。汇控是34.7，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8，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19点，升了328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6美元，卖出1909点，卖出系190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重复多次啊，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三线过海都系挤塞。咁喺红隧嘅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讲咗啦，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仍然都系行车缓慢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反方向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大榄呢一段都仲系车多少少嘅。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已经有阿陈生喺度啦。早晨，陈生。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 今日想问一问啦，你点唱呢？好似都系同仔仔有关嘅，系咪啊？ 系啊，冇错。我个仔就嚟两个月咯，未到两个月。 嗯嗯嗯， 系啊，因为我仔佢啱啱就尿道炎入咗医院，咁我就喺医院陪咗佢成五日五夜24小时喺身边陪住佢。 嗯， 咁系咯，咁我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可以系咯平平安安， 快啲出院。 系啦，冇错。 系啦，咁需唔需要啲说话支持埋太太咧？ 要啊要啊，因为我太太都好辛苦咁去照顾我个细仔，咁我太太叫阿玲， 阿玲， 咁我细仔就叫做陈幼如， 幼如系啦， 系啦，冇错。咁我希望系啦，我太太，我细仔好翻之后，我太太可以恢复翻个体力同埋精力，可以继续去照顾翻呢头家，咁辛苦佢。咁亦都希望系啦，细仔可以快啲身体好翻，身体健康。 嗯，好啦，咁我都祝你哋一家人啦，个个都健健康康，咁快快乐乐，咁咧就可以快啲医翻好，咁等阿仔仔咧又出院，咁你哋就可以咧继续咧好好地生活，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嘅电话，陈生，多谢晒，拜拜。 拜拜。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接听你哋嘅电话，如果你哋都有点唱嘅话，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有一个好好送饭嘅食谱同大家分享，就是麻婆豆腐啦。喺2018年，麻婆豆腐被评为中国菜四川十大经典名菜之一。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中意食辣嘢嘅话，应该都会中意麻婆豆腐嗰阵麻辣香味啦。虽然喺坊间有好多现成嘅麻婆豆腐酱可以买得到，但系其实唔买现成酱自己调味，都只系需要几种调味料，一啲都唔复杂。而我今次就将猪肉改咗做纯素植物肉， 等唔食肉嘅朋友都可以享受到麻婆豆腐嘅风味。不过讲时讲，你哋又知唔知道麻婆豆腐点解会叫做麻婆豆腐？麻婆系边位呢？ 麻婆咪你咯、 啊，我唔系麻婆，我系。咩啫？嗱咁样啫，麻婆咧，其实真系一个人嚟嘅。咁啊，讲翻个古仔俾大家听下啦。咁咧呢一个菜咧，原来喺青铜至末年，即系1874年之后咧，就由成都市北郊万福桥一间咧叫做陈兴盛饭铺嘅老板娘啊，阿陈刘氏所创嘅。咁因为咧，阿陈刘氏嘅面上咧。就有啲麻点，系啦，有啲点点啊，有啲斑点。 人哋叫佢麻婆啦，咁样。 系啦，就叫佢陈麻婆啦。咁佢发明嘅呢个烧豆腐咧，就称为陈麻婆豆腐。咁啊，因为好好味啦，好野味啦，跟住大受欢迎。后来咧，一传十，十传百，都唔记得咗嗰间嘅饭店咧，叫陈兴盛饭铺啦。咁总之咧，就话啊，麻婆整噶，麻婆整嗰个豆腐好食噶，咁啊就叫咗做麻婆豆腐啦。 所以话咧，呢个道理或者呢个原理咧，就应用即系一路沿用到而家。所以任何品牌一定要找代言人咯，你不会记得个品牌的名字，但你记得个代言人，你不记得那个铺头名字，但你记得麻婆这个人， 跟住我就会觉得 公司的老板、 有一个用自己的名字来起的餸名，其实很劲咯，系啊，即系代表呢个餸是你的、所以有一天我都希望自己一个餸叫吹神。烤鸭咁样先算咯，我唔知我识唔识烤鸭。 谂个好啲嘅得唔得咧？ 系咩咧？炒饭咯，炒饭好似简单啲啊嘛。 麻婆豆腐啊，依家今次咁有好多一包包现成煮好咗，你翻热跟住叮翻佢就已经得，因为豆腐又可以摆得耐啲咧。咁佢啲酱汁咁。就咁倒入啲白飯嗰度，就成個白飯攞去叮咁。 所以今次阿崔杰同講嗰個就唔用豬肉， 係啦，我就 用 咗 素 肉，係啦， 少少即係疑問啊，得唔得㗎？ 我覺得 OK 喎，因為咧呢個素肉咧，其實我就已經整過好多唔同嘅嘢，想睇下點樣整係會比較好嘅。咁同埋佢有幾個形狀啊嘛，即係夾漢堡包嗰塊肉，你哋試過啦。咁我覺得咧，其實碎肉咧係比較似啲嘅，因為佢碎咗咧，你就冇。咁覺得嗰陣豆味啊，或者嗰陣植物味咁濃啊，咁加上如果你煮嘅時候，譬如用麻婆豆腐啦， 你落咁多豆瓣醬，一定乜嘢味都遮曬 啦，已經冚咗啦。咁所以其實食落去咧，就反而會我覺得似翻肉碎咯。另外就係我試過整呢個泰式生菜包啦，因為你又落咗啲香茅啊等等嘅調味料咧，你又會冚咗佢嗰陣叫做素嗰陣味啊。 Kitty 真係越講越～识得多系啦，越讲越识得多唔同饭数。嗱，泰式生菜包系泰国嘅，系咪先？跟住咧，麻婆豆腐系中式嘅，好似每样国家都识煮。早几日又讲芝士， 咪系咯。 我都系 咁劲， 我都系学翻嚟，我都系学翻嚟。 但你识嗰啲咩泡镬嗰啲几样？ 识唔识啊？嗰啲系啊。 泡镬我唔识，因为屋企都未有一个大镬，同埋我嗰个系电磁炉嚟，好似唔系好关事咁样。 电磁炉泡镬冇用啊，应该 唔知喎， 即系好似未开火咁样咯，望落去。咁呢个大家可以试下嘅，因为以前好多餸咧，因为加咗肉落去咧，素食嘅朋友就好似少咗选择啊嘛。咁而家呢啲素肉咧。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狀態呈現到出嚟俾大家，咁啊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煮一煮咯。 我哋咁啊飲飲食食啊，先講大閘蟹，跟住有頭先小白講 fusion， 才依家有麻婆豆腐。 咁啊，呢個咪飲食節目嚟， 唔爭再講多樣嘢食好嘛？ 琴日咁啊，我講咗呢一個嘅煲仔飯，咁啊跟住咧完咗啦件事，咁啊冷不防咧，崔傑同喺我哋嗰個群組裏邊咧就講得一句，我有朋友， 我冇虛啊，我冇 個態度係嗰個， 唔係我係 by the way 咁樣 一樣， 我係 by the way 啊， 咁啊 by the way， 咁就話有朋友就話佢你講嗰個食。煲仔饭的方法先是最正宗。 不是我看到有听众说就跟我说其实你说那个都对的因为呢为什么啲人说一摆上台就知豉油呢就因为它豉油有限你不要等在张台上那么久不知道你等几 久。 所以呢很多时候就叫你即刻就落豉油。那个听众就说其实呢啲饭煲即一离咗火之后呢你都继续冚住盖等佢一阵收收水呢就会更好啦真係唔好即刻开盖嘅。 所以 始终有道理。 各处乡村各处嚟呀。 咁我又激发到你做咗啲咩呢 咁我做咗一啲嘢嘅大家听下先。 崔神厨房番外篇之众过擎天大饭堂。 关于食煲仔饭的步骤众说纷纭，你说你啱，他说他对，你又怎样吃呢？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食煲仔饭佢摆低嘅话，梗系唔好揭盖啦，第一时间咁啊裹焗佢先，然后咧就再偷偷地开少少咧就淋豉油，然后再焗佢，焗多一阵咧，差唔多你食咗啲菜啊，第二啲嘢嘅时候咧，然后先打开佢，跟住就揾个大啲嘅饭盒啦，开始就捞捞捞捞捞捞匀佢，最紧要咧就系睇下有冇饭焦啊。有飯焦嘅話，刮埋佢啦，咁樣咁先好食噶嘛，係咪？仲有啲上面嗰啲餸啊，啲臘腸啊嗰啲咧，鳳爪排骨嗰啲，擺埋喺二邊先，然後撈完個飯之後，先再夾翻落個接碗飯度，就係咁啦。 我喺蘇東音樂嘅鹽亭啊，講到食，我梗係仲有資格講啦，係咪先？咁咧，如果食煲仔飯，其實我最中意就係食窩大牛肉啦，咁樣。咁如果當我伙計咧擺咗碗煲仔飯喺我面前，咁第一件事梗係佢幫我攞走個蓋啦，個蓋好熱啊。咁因為係窩大牛肉啦，所以我會淋咗啲豉油先，跟住咧就打爛個打碎個蛋，之後同埋啲飯撈埋一齊，再撈埋啲牛肉咁樣咯。咁因為其實我唔係好好飯焦嘅，我知道有啲人咧會想焗多一陣又有飯焦，但我唔係好好好飯焦嘅，於是乎咧我係好急住即刻要食嘅，啊都要吹下，係啦，因為都好辣口嘅。 我是 Didi， 我食煲仔饭的步骤呢就是当伙计嚟到嗰阵时呢，哇香喷喷热辣辣呢，就会即刻佢俾我嘅豉油呢就自己淋落去个煲仔饭度，跟住搅匀佢，即刻热辣辣摆落口度食。 我是交通组嘅 Toby， 我食煲仔饭嘅步骤系会点呢？就是先当个伙计攞到个煲仔饭过嚟嘅时候，我就会将个豉油呢沿住嗰个煲盖咁倒落去，咁然后等啲豉油渗落里面，咁然后呢就等佢焗一分钟，咁然后呢之后我就会打开个盖呢捞匀佢咁样食嘅。 大家好，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自然擺低咗個煲仔飯之後咧，我就會即刻掀開個蓋，淋啲豉油上面，然之後咧焗一陣就會打開佢，反轉個蓋咧就將啲餸擺喺個蓋面上邊，撈勻咗啲飯咧，再將啲餸擺翻上去，咁咪有一啖飯一啖餸嘅感覺咯。 喂，音樂情人鄭志成啊，點樣去食一個煲仔飯？對於我嚟講，首先在煲仔饭未上台之前，你要忘记有间食过的东西，它们一些好与不好的感觉，专心一意地带着期待的心情来到去等待。终于煲仔饭来到了，在未揭开煲盖之前，你要带着感恩的心来到多谢上天的赐予，也要去感激师傅做饭的心机。打开煲盖，你所见到的是热腾腾的蒸汽向上升，却见不到煲里面有什么餸。请不要心急，给时间一点时间，等待这阵蒸汽过后，你终于可以将里面的餸一嚿一嚿地样有序地搬到去另一个碟那里，跟住就可以让豉油倒入饭里面，让豉油和白饭混成一体，到最后你就可以开展你这个品尝煲仔饭之旅了。 没有说哪个对，没有说哪个对，最重要是跟哪个吃。 好嘢，钟哥请食煲仔饭。 咪先，多谢晒咁多位同事先啦。 冇错冇错冇错。 Alex 李志刚、严琼、阿 Didi 啦、 Toby 啦、 阿土啦，同埋子成嘅郑子成嘅。 我听到子成，佢话点食啊点食啊。 子成点解佢咁磁性嘅声音，即系佢低咗落嚟。 学唔到嘅。 学 唔到佢讲嘅嘢咧，即系琴日打俾佢，帮帮手啊！多谢子成，亦都多谢晒正话咁多位同事咧上到去嘅时候，可唔可以讲下大家点样食煲仔饭嘅过程咧？ 举手啊，好踊跃系嘛？ 大家都有自己独特嘅食法，呢、這个先系最精洁嘅地方。 真系啊， 食、得开心咪得咯。 我的享乐时代。 又是讲食嘢，即今日真的变咗个飲食节目。我哋翻去都要检讨一下，点解今日咁多嘢食啊？ 我都唔系嘅，头段你咪讲咗有电视节目有好多种咯。 哎呀，系系，哎呀，我应该继续讲啦，冲淡翻今日嘅飲食节目咁样。不过而家又系讲食嘢，正话讲到食煲仔饭啦，咁我就话冬天除咗煲仔饭之外，仲有啲咩系冬天先食？ 糯米饭、 糯米饭啦、 蛇羹、羊腩煲。 今日讲呢样羊腩煲，好啦，咁你 我就問過阿崔傑彤， 我唔食羊 嘅，你又唔食羊，點解咧？ 因為細個咧，我去街市咁啊，經過肉台咧，俾我即係毫無心理準備底下，見到一個 羊 頭。咁我就好驚啦，但同埋本身我屋企咧都係冇食到羊嘅，所以我由細到大，即係我屋企人都唔食羊乜滯嘅，咁所以我冇接觸過呢個食物啦，直至到即係好細個嘅時候見到一個羊頭喺個肉台度，就更加嚇驚咗啦咁啊，因為細個咧成日覺得羊咧，即係睇卡通片好似係寵物啊，或者係。 小绵羊啊， 小绵羊好乖咁样噶嘛，虽然猪都乖嘅，但系因为细个已经开始咗食猪，牛都乖嘅， 鸭咧， 鸭都乖， 系咯，只鸡都乖， 我曳啦，系啊，因为我攞多支啊嘛， 因为佢攞多一支， 系啦， 攞多一支多手啦，系嘛， 系啦，但系咧，因为 即系你嗰个冷惊系咪啊？即系阿鸡、阿鸭同埋阿我去攞支汽水， 系啦，边个攞多支啊？就是我啦，咁所以佢曳曳地就食佢啦，咁样。咁细个真系唔食羊，但后来咧发现我真系唔 系 好得嗰阵味， 系酥味系嘛？ 酥味啊，有时打边炉，譬如有朋友食羊，我初初都话啊唔紧要咯，咪一齐录咯。点不知原来佢录完之后咧，有啲冇乜事嘅，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冇唔得，成锅汤都浸。 都唔制，唔得。啊，你食噶嘛？ 食啊，好啦，尽量咩都食噶，我个人。 好有衣食嘅 羊，系你惊唔惊嗰阵酥味啊？ 我唔惊 嘅，好有趣嘅。你唔驚啊嘛，咁咪啱啦。嗱，我有一次好耐之前咧，咁喺國內做嘢啦，咁就係喺啲北方地方咪食羊啦。咁跟住咧， 啲人咧都會打個岔中文。喂，好似話羊腩煲嗰啲羊唔係羊嚟嘅喎，有陣時會有啲咁嘅機會。因為咧俗語又話掛羊頭賣狗肉，即係有啲咁嘅機會啫。我都係聽呢啲道聽途說啊嚇。 呢個我就冇得考究啦，因為佢上台嘅時候已經係肉。 系咁梗系唔好食狗肉啦，即系呢个戴翻个头盔，同埋我咁样讲唔系话鼓吹，只不过我惊有一件咁嘅事发生啫， 唔需要担心， 系， 因为眼不见就算，咁你都冇办法考究，咁当然呢啲就交翻俾当地嘅部门去执法咁样啦。好啦，咁讲翻，佢哋食咧就话，佢哋食嗰啲味咧系偏向于浓烈啲嘅，即系一定要系好浓嘅酥味。咁又系当时我哋一班同事去食啦，咁佢就有啲人咧就问：，哇，咁大阵酥味点食啊？跟住咧佢哋俾咗一句说话，我就记到而家。佢就话羊其实就要食嗰阵酥味。如果你唔食嗰阵酥味，点解要食羊肉咧？ 系 咁又系，正所谓鸡有鸡味，鱼有鱼味。羊必定有酥味啊！ 系啊， 咁你唔食嗰阵酥味，咁点解要食羊？你可以食其他噶嘛？咁你食都系想有嗰种嘅情怀嘅啫。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其实必定要食翻嗰种味。 啊，但北方嗰只羊腩煲咧，清汤羊嚟嘅，佢好中意 都唔同，样样都有啲嘅。 系咪？系咪？ 样都有啲嘅。但系我可能我而家喺香港食咧，就比较可能啲味浓啲啦， 又或者落啲咩柱侯酱啊，即系又会点腐乳啊咁。 系啦，或者结啲啦。咁上边食嘅时候咧，就冇话落腐乳嘅，就咁样真系好食嗰种羊。 嗯， 嗰種味道咯，甚至乎裏邊擺嘅菜都偏少添嘅，即係主要係食肉為主嘅。咁香港而家就唔係啦，即係譬如話有而家好多地方咧係菜多過肉噶嘛，即係可能肉咧俾幾嚿你，但菜你一大住，咁令到一個煲就好大啦。但係你撩完兩每人兩嚿，一冇兩嚿添，每人一嚿咧。完， 因为都贵啊，系咪啊？ 系咯， 我见啲羊腩煲标价都两嚿水啊，咁样 贵 嘅 贵嘅， 不过依家猪啊再贵啲啊嘛，好夸张啊！ 咁如果食羊腩煲，当然咧，有人就话中意食酥味，有人咧就唔中意食啦，咁呢个各取所需啦。好，咁如果食羊腩煲，你哋中唔中意个羊有层皮喺度啊？ 中意啦，梗系个皮系精髓嚟嘅，因为咧好有嚼劲，好有咬口。 系 喎， 呢个题目唔使同阿 Peter 讲 啊， 系啊，望都唔使望啊，听得。 嗱，你下次咧，如果有人打羊腩煲咧，你可以建議食魚嘅， 嗯、 因為咧魚羊鮮，你就可以加魚呢個元素落去啲羊腩煲嗰度咧，會令到你食魚嘅時候咧，份外有另一個口感嘅。 但係正話佢都講咗話，佢直頭 我陣味我唔 得 啊，我連食嗰啲菜我都 唔要、啊。 OK， 咁你刪個麥啊先， 好，拜 拜，拜拜，咁啊早啲走啊咁樣。嗱，咁如果你羊腩煲，咁啊當然咧，嗰陣皮又係精髓嚟㗎。咁如果冇咗嗰陣皮咧，有啲人中意淨係食嗰陣瘦肉嘅。咁但如果冇咗嗰陣皮咧，我就覺得個層次少咗。 但係要肥肥地先得㗎。 因為如果你食嗰陣皮咧，就會多咗一種彈牙嘅口感。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淨係一係你就嗰個肉，一係就乾山。如果唔係就可能有少少肥肉，但係嗰種口感都係有硬同埋軟嘅感覺。 哇！ 冇咗彈牙嗰種嘅情懷。 一路講一路講。 我个肚一路打鼓一路打鼓， 今日我又何尝唔系咧？ 未食早餐，但点解我哋要逼到自己入去咁角落嘅一个 好啦 绝路咧？ 最紧要讲埋嗰碟嘅腐乳酱， 系 腐乳酱，你用辣定唔辣啊？ 辣啊，有少少咧，叫做红椒丝嗰啲， 一定要有。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唔得，我食唔到辣。但系我喺度奉劝咁多位，如果你系唔食辣椒腐乳去送呢个羊腩煲嘅话咧，你不妨今晚即刻试下， 系 改用辣椒腐乳，因为嗰种辣嘅味道咧。同呢個羊嘅酥味啱啱係撞到應一應嘅， 冇辦法啦，我口水已經流咗落去條褲。 係啊，如果 所以你見我條褲濕濕地係好正常，係 口水嚟嘅。 只係用普通嘅腐乳醬去食咧，就係變咗有少少唔夠平均，亦都冇辦法用嗰種辣味調出嗰種酥味嘅精髓。所以一定要將一定要將個羊腩煲咧加辣椒腐乳先至係極品。 形容得太好啦， 係啊，簡直係食神一樣。 今晚就去食啦，好唔好？ 好啦，羊腩煲今晚等你啊！ 好訂台啊，訂台啊，揾地方食羊腩煲啦。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杰。